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咁啊，晨光第一线又嚟到同各位听众你哋见面啦。今日咧系2024年嘅1月5日啦，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咁啊，亦都咧就系农历嘅11月24日嘅早上，喺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远浩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以及学习咧都系顺顺利利。咁啊，头先听新闻嘅时间就话到最近嗰啲伤风感冒啊、流感啊咩都好啦。哇，好似有啲勁嘅趨勢喎嚇，不過而家都見到好似又多咗人咳翻啊，又剩啊，所以大家都要注意注意身體啊嚇，咁啊千祈唔好容易令到自己大意，咁啊如果一個唔覺意咧，即病菌入咗去，咁啊自己辛苦嘅都係自己嘅啫。希望大家今天咧所有嘅事情都係順順利利。你哋好啊，我係白遠浩。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未出嚟之前呢，我哋搵返个晨光每日一格先。 晨光每日一格。 咁啱啦，咁啱啦。呢个世界上呢有好多唔同嘅道理。道理呢分咗几个层次。一个层次呢叫做我听咗。即係话好似我哋细个咁样啦。阿爸阿妈同我哋讲嘢，得啦，得啦，我知啦，我识啦，明啦，咁样好啦。呢个第一个层次，好啦。然后道理呢就系、叫做你真系唔系听咗，系明咗。咁你就会，譬如睇《孙子兵法》咁样，好多道理咁样，你都睇完之后，哦，明啦，哦，原来咁样嘅。咁你咧又进入咗第二个层次咯。好啦，第三个层次咧，唔单止系听咗，唔单止系明咗，更加系体会咗。咩叫体会呢？纸上谈兵咁样，譬如睇兵法或者啲屋企同你屋企人同你讲嘅道理，你都已经明白咗呢个道理故中嘅原因。当你明白咗之后，你体会到意思，即系话你竟然间喺你嘅现实嘅情况入边咧，你系可以实践到，或者喺呢一条嘅道理当中咧，就经历过一啲嘅事情，呢、这个就体会。好啦，去到第四个事情，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实践。实践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被动而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而你是能够主动去令到这些道理呢去变成一些的事实，甚至乎去授予其他的人。所以道理呢分了几个层次的。如果你明白很多不同的道理的时候，就是代表你的人呢可能多了历练，或者你本身是一个很聪明极度睿智的人来的。咁可能好快脆啲道理都会明白。所以我哋今日喺我哋人生諗一諗，我哋有几多个道理我哋係明白，我哋係听过，我哋係体会过，而我哋更加係可以实践嘅呢。 将错就错，可万一我做不到了，你笑着又退回了雨中，你说人来的 己来不及都回不去，没有一条路叫如果，把所有的道理都看透之后，我记得箱子里有光，两个三个好朋友躲在眼窝里入座，没有一个人先走，街头新盖好的楼，他在某一间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亲吻他的眼眸，命运慈悲多含有，尚未知晓人生悲与愁，停留在路口也算一种选择，老歌唱着吞没，可我从没害怕过，爱的人会带我走，带我牵过那天走过街头吹的风，只需牵手无需站与斗，寻常的回家像故事的开头，安睡在梦里像故事的最后。 早上的时间，一首的作品，刘德华《道理都懂》。 我是白元浩，我很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时间来到6:16，各位听众你们好啊。我望望外面的天气先，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的，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都是清凉，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风势较大。而家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记住报纸有些温馨提示给大家，农历新年很快脆就会来了。于是乎呢，金管局和三间的发钞银行，包括汇丰、渣打银行和中银香港，亦都会在昨日的时间见得到宣布了。发钞银行将在1月25号星期四至到2月9号星期五，提供新钞以及迎新钞给市民兑换。迎新钞虽然是旧，但是仍然呢哇，望落去好新嘅钞票嚟噶，绝对适合咧就系作为啊封利是之用嘅，咁大家就可以谂一谂啦。好啦，为咗方便市民换钞票啊，咁三间发钞银行咧会采取适当嘅措施，咁包括咧就系喺提供换钞服务嘅头嗰三日啊吓，即系1月25号至到1月27号咧，提早营业时间至到早上嘅8点钟。咁相关额外嘅营业时间咧，即系早上8点至9点，咁啊专门咧就会用做做咩咧？提供一个咧就系换钞票嘅服务嘅，咁所以佢哋都特登加班啦吓。好啦，第二个嘅措施就喺1月18号星期四开始咧，提供网上预约兑换新钞以及咧就迎新钞嘅服务。咁啊，发钞银行咧就会下个星期之内咧公布有关呢一方面嘅服务详情噶啦。好啦，第三。就是讲紧咧实施人流管理措施，这个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啦。例如咧喺一啲有需要嘅时候啊，向排队轮候嘅市民咧就派筹，然后咧就作出分流嘅安排嘅。金管局亦都建议，需要咧就系使用现金派利是嘅市民啊，喺前往银行兑现钞之前啦，可以先睇睇屋企是不是仲有啲上年嘅新钞，上年未派完嘅迎新钞呢。咁另外三间发钞银行亦都会确保呢成个嘅换钞服务时间同埋新钞以及迎新钞嘅供应嘅。所以大家唔使话我头嗰几日呢赶唔到啊，咁点算啊，唔使担心。 大把啲錢啊，唔會多過佢哋呢啲嘅叫做新鈔同埋迎新鈔嘅，所以我都好放心。好啦，不過咧，金管局同一時間亦都鼓勵市民利用電子支付系統嘅噃，嗱，包括咧透過網上邊或者手機銀行咧嗰啲，譬如轉數快啊，或者其他唔同嘅電子錢包提供咧就係一個派利是嘅服務。派发电子利是咧，简单方便，亦都可以减少实体利是封同埋钞票嘅容量，可以帮助咧就系环保噶噃。主要银行同埋电子支付营运商咧会推出唔同嘅推广计划，鼓励市民咧就派发利是封嘅。迟啲相信咧派发利是啊，迟啲就会有见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就出咗出嚟噶啦。咁啊，睇下喺呢啲诱因底下，大家会唔会咧就多咗去到咧就系用咗呢一个嘅电子支付系统去到。今年嘅時間派埋利是啦，咁我自己就覺得我都 welcome 嘅，我覺得電子利是都係 OK 嘅，最緊要咧就係派嘅時候就唔好話即刻見到幾多錢，如果唔係啦，好易咧就會俾人秒噶嘛。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一首歌 Never Mind， 咁如果你收到利是嘅时候，唔知系咪几多钱，你都一样系 Never Mind 咧。早上嘅时间6:23啦，咁啊同大家睇睇咧，咁啊嚟紧嘅时间星期或者今日都系啦，五六日啦，有啲咩地方去玩咧咁样？早喺咧就系上年啊11月嘅时间啦，咁啊都已经咧就宣布咗，深水埗嗰个儿童游乐场咧，咁啊会开俾公众玩嘅。咁呢个咧，咁啊当其时亦都提及过咧，就话佢有一个咧就系非常之长嘅上滑梯，咁啊大家都可以去啦。公园就以大自然主题为设计概念嘅，咁以沙、植物、水为主要嘅设计元素，分别设有咧就系沙丘地堡、森林草原，同埋咧就系绿洲喷泉三个唔同嘅主题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见到场入边咧有唔同类型嘅浅秋啦，同埋唔同高度嘅滑梯嘅，咁都系几多嘢睇啊！嗰个沙丘地堡咧就系攀爬塔啊，更加咧就连接住咧就系6米同埋长13米嘅旋转滑梯，咁亦都系康文署辖下游乐场最高同埋最长嘅，即系呢啲卖点咧，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啦吓。好啦，咁另外场地都设有咧就系攀爬嘅绳网啦、敲击乐管。同埋鼓，即系嗰啲啵啵啵啵啵嗰啲咧，有健身区嘅，仲有可以俾轮椅使用嘅共享氹氹转同埋弹床等等。而家啲公园咧就开始即系开始到位，我觉得即系开始好玩翻啊！即系比我哋即系之前嗰啲净系得嗰啲胶啊，跟住嗰啲唔系好好玩嘅马骝架嚟比较嘅话咧，而家咧又进步翻好多啦！即系咧，其实佢哋都听到我哋嘅声音。好啦，除此之外，另外我覺得都幾值得推介俾大家嘅咧，就係平洲，可以試下平洲一日遊啊！嗱，平洲都有好多咧，就係好玩嘅地方，同埋亦都有唔同嘅美食嘅噃。咁如果想揾一啲打卡嘅熱點，或者咧就係兩日一夜嘅住宿咧，其實你亦都可以喺平洲嗰度咧就揾到啲住宿嘅服務嘅。近年亦都越嚟越多唔同嘅訪客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平洲，我真係想去玩，咁有少少推介嘅。先了解咗平洲嘅面積大概咧就是1/3嘅長洲咁大啦，咁但系比其他島嶼嚟講啦，佢的而且確咧係更加宜靜啊，更加靜啊，而且佢嗰個嘅氣氛咧都幾獨特噶嚇。早喺60至70年代，咁啊其實香港咧就工業重鎮嚟噶，後嚟咧就經濟轉型，咁有好多咧就係保留咗荒廢嘅舊工廠啊、海灘啊同埋街頭藝術等等嘅元素。咁你見到咧嗰陣時，平洲都已經慢慢陸陸續續多人噶啦。咁將一種咧就係歐陸式嘅風情咧，就帶到入平洲。咁見到佢一啲譬如係黃白色嘅小屋啊，咁呢間係咩嚟嘅咧？就係一啲譬如社企啦，跟住亦都咧就係有唔同嘅店鋪，譬如一啲叫做牛皮廠嘅秘密花園咁樣。咁望起上嚟咧都係靚嘅。咁佢哋亦都即係裝修咗，甚至乎咧可以俾到好多空間，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嗰度打卡嘅。咁網上面咧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嘅有關於平洲嘅資訊嘅。咁如果你真係覺得呢兩日天氣又唔錯，咁不如亦都試下去平洲嗰度玩一玩，歇一歇啦。 装衬领带很古老，夹上座驾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表已经古董级数还用斜布，新鲜感毫无经典官场讨好，多么好。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新货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70年，回忆一闪烁。 尚没有要求，静静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作品嚟自 Jason 陈柏宇，怀旧是一种品味，系啊，揾翻啲怀旧嘅嘢咧，睇下啊，睇下都会觉得开心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运输业输入劳工计划下，目前有六个输入司机进行小巴驾驶考试，其中两个人合格，但是由于驾驶考试刚刚开始，数字暂时不宜作为有效的统计数据。据署方了解，截至前日，大约有50个输入司机已经抵港，并且进行驾驶训练、就读职前课程和参加驾驶考试。运输署说，他们由抵港进行培训、完成驾驶考试训练、获取正式驾驶执照、通过路线培训之后投入服务，一般需时大约一个至个半月左右。计划之下的输入司机亦都需要遵从和通过和本地司机相同的驾驶考试安排和标准。以色列军方星期四说，在加沙的海陆空战斗仍然持续，多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成员在南部汉尤尼斯被打死，而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加沙北部的负责人洛洛亦都已经被击毙。加沙卫生部门当日就说，以军在24个钟头内再造成125人死亡，令到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增至超过22400多人。另一方面，以军战机再对黎巴嫩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几处基础设施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以色列正是处于十字路口，通过外交手段缓解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边境局势的时间已经不多。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部的后勤支援总部遭到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几个人受伤。当地警方和人民动员的消息人士说，一架无人机向组织的建筑物发射了两枚火箭弹，击中一架汽车，造成四个人死亡。美国官员证实，美军星期四对巴格达进行报复性打击，打死一个伊拉克民兵武装领导人，报复这个组织近日对美军人员进行袭击。美国艾奥瓦州佩里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一个学生死亡，另外有五个人受伤，枪手亦都死亡。事发在当地上午七点几，当日学校在寒假之后复课。枪击案发生之后，多个师生逃离校舍，亦都有学生藏身在课室躲避。警方在接获报案七分钟之后到场处理事件。警方其后证实枪手死亡，他是在一个学校17岁的男学生，相信是死于自己造成的枪伤。事发的佩里市距离首府德面恩大约55公里。根据非政府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统计，美国在新一年开始已经发生三宗有至少四个人或以上死亡的枪击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和一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玩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班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五场，今次有创作嚟自生活同埋爱情嘅佢哋啊！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 第五场将会有 Andy's 梯平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月6日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认识人大政协，我哋有全国人大代表梁美芬分享下推展爱国主义教育嘅重点。 爱国主义教育咧，要话俾啲后生仔听咧，而家机遇系乜啊？以前我哋就系要有饭食嘅啫，而家你要有理想、有梦想，而国家嘅梦想就系等于你嘅机遇。 认识人大政协，逢星期一晚上6:35。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船仔亦都翻到嚟晨光嘅直播室啦。出边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即系低至中啊。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 你啱啱仲笑我话唔识踩单车咯。 哦，系啊，因为咧我哋咪前喺度讲紧。咁我就同细嗰个仔仔咧，就即系有阵会游山玩水，咁佢就会要求自己咧就系用嗰个平衡车。咁原来你唔知咩叫平衡车㗎喎。 我到而家都唔系好知咩叫平衡车。 即係好似嗰啲細路仔嗰啲单车咁样。咁但係佢就冇嗰个脚踏。冇个脚踏踩踩踩踩踩踩嘅。咁佢就反而呢係用两隻脚去到不断硬，即係喺个地下嗰度推自己啦。即係喺个地下嗰度踩，但係佢就坐住喺度嘅。跟住佢呢就踩到快嘅时候呢，佢隻脚呢就喺放喺个平衡车上面嗰个位。但佢都系冇得搞动㗎。咁佢就喺度扇过去咁样咯。平衡车个流畅度都几高噶，同埋佢因为由细到大都踩平衡车咧，咁所以当佢第一次踩两个辘嘅单车嘅时候咧，佢基本上唔需要几分钟，佢就已经自己喺度踩紧单车。 有咁，但系有冇辅助辘噶？ 冇噶。 哇，好叻喎！ 系啊，所以我真系估唔到，原来平衡车真系有用。 我真系学咗好耐。 所以咪话你渣咯。 唔系啊，咁差唔多啦。我嗰阵时系学咗2日咯。自己一个呢，所有朋友已经识踩啦，小朋友嘅时候。咁佢哋就已经玩得好开心啦，我就唔理。我就死都要喺一条路嗰度来回踩。我仲记得我由12月31日踩嘅。 多唔多跌亲啊你？ 唔算多跌。跌亲就冇乜，因为我好惊好惊咩嘅，所以就跌之前已经系扶实咗噶啦。 我以前中学嘅时候咧，曾经有一次踩单车咧，就由大围嗰度踩马鞍山啦，咁咁啱附近有工地啊，即系维修道路嗰啲咧，咁我就冇遗意啦，咁啊同几个中学同学一齐踩嘅时候咧，一线唰一声咧，嗰次咧都 跌得好傷啊！ 但踩單車真係好易， 嗰次我踩到跌傷見骨添，你知唔知啊？ 哇！咁真係好嚴重 啊！但係嗰陣時血氣方剛啦，冇嘢嘅，跟住我啲同學咧就走咗去買嗰啲。唔係啊，嗰啲隱形噴霧嗰啲咧 嚇，咁就得唔係啊嘛？ 佢哋話：噴一噴啦，之後先啦。咁梗係揦啦，梗係痛啦咁樣。不過即係我同你講，由細到大，我就訓練慣，唔係好怕痛啦咁樣。好啦，跟住照噴，噴完耐之後咧，我繼續踩喎。 哇！你真係犀利。 最慘係咩咧？最慘咧就係當我一路踩嘅時候咧，因為我著牛仔褲啊。係。咁當我夜晚要處理個傷口嘅時候咧，我就頭痕啦，因為咧即係。條牛仔褲同個傷口咧、都係啊，都整得幾攪教，咁所以咧就即係都奉勸大家自己親身激勵嚇，有陣時啲受傷嘅嘢咧都係即刻去揾翻醫護咧去 check 好啲啊嚇。 即係唔係好似小白咁咧？唔怕痛就唔去睇醫生啊？ 我怕痛㗎，我都有睇醫生㗎。 係咩？但你之前同我講話，你唔知咩跌親只腳啊，定唔知撞斷肋骨咁樣翻工咁樣㗎嘛？ 係翻住嚟神光嗰陣時，嚇死棚仔！ 真係太犀利啦！我就做唔到啦呢啲嘢。 係你加油啊！你都得㗎。 哇！咁就唔使啦，我都係建議大家翻如果唔舒服就去睇醫生嘅。 啱嘅，啱嘅。 係啦，其實今日唔係諗住講踩單車，點解講啊講咁樣踩單車？我本身谂住讲咧，即系你平时，譬如见到人哋有个 message send 咗过嚟，你复人嘅时候，你会倾向即系复一堆文字啊，定系如果都冇咩复，你会复一个 emoji 咧？ 我会复文字 嘅，你都习惯复文字， 系啊，因为语音系统好方便，你即系同佢讲，跟住佢就帮你打晒佢，然后佢你揿个掣 send 就得啦。 但好多时咧，可能系人哋 send 个 message 嚟同你讲一啲资讯咁样，即可能话啊，你听日几点几点嚟到呢个彩排咁样，咁你就复 OK， 定系你直接 send 一个 emoji 咧？ 我谂两样都有嘅，但我唔会OK 嘅话咧，我都会打 OK OK 嘅。 哦， 因为我觉得净系打一个 OK 好似太 hea， 跟住另外有个。佢唔係嗰啲 emoji 嚟噶，佢係嗰啲stumble 嗰啲印啊，係咪叫印咧？唔好意思啊，中文唔記得。佢嗰個即係係啦，係 sticker。咁嗰啲 sticker 咧，咁佢有一個係寫住收到啊嘛，你都應該係啦。咁收到咁啊 send 翻俾人，咁我覺得嗰個都幾得意，同埋人哋睇落去會覺得好似有誠意啲咁樣咯。 我係而家嗰個 W 字頭嗰個通訊軟件咧、可以就咁撳實個 message， 已經有幾個 emoji 出咗嚟噶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 系啦，咁我通常都系用嗰个功能嘅。 哦。 因为咧，我以前两年前嘅时候咧，俾人闹过嘅，就话点解你哋所有人都唔复 message？ 咁可能佢哋喺个 group 度讲啦，就话啊，你哋听日几点几点集合？咁但系因为我嗰代咧，系真系会唔复噶，个个都系我哋嘅习惯嚟嘅。咁之后嗰个搞手咧，就真系闹我哋啦。咁搞出你哋唔复，咁我点知你知唔知啊？咁样啦。咁我哋心谂，咁你有得睇噶嘛？你有得睇先噶嘛？即其实嗰个系有个 info， 你可以揿入去睇到边个先啦。但系因为唔准，系啦，咁我嗰阵时冇 realize 到呢个问题啦。俾人闹完之后，我就醒觉，好似系，即系唔复佢，真系有啲衰，有啲差噶。 系啊，你都起码你收唔收到，你话俾人听咯。 系，但我哋真系冇一个人复啦。咁我哋又真系衰咗啲嘅。咁俾人闹完之后，我哋就个个都复啦，咁样。咁亦都系因为咁，我就起咗个习惯咧，就算我唔想复都好咧，我都会整个 emoji 出去嘅。咁但係呢，點解我咁樣講呢？原來一個 emoji 呢係可以鬧上一個誤會，甚至係要賠錢嘅。 哦， 係啦，所以你覆文字呢其實係啱嘅。 係啊， 嗱點樣講呢？就係、是、話說呢，喺加拿大呀，有個農夫呢覆人哋嘅合約，可能人哋呢就係話喺2021年啦，好耐之前啦，不過咁樣咧，佢就有一個谷物嘅買家，咁就向呢個當地嘅農夫去買一個亞麻。於是咧，就喺一個客户群組咧，就 send 個信息開價，就可能以17加幣，即100蚊港紙咁樣咧，就收購86公噸嘅亞麻啦。咁啊，呢個農夫睇到即刻同佢聯繫啦，咁樣。咁啊 ，send 咗張合約嘅相俾佢。就话啦，嗱，你咧11月就好交货俾我啦，咁同埋你记得要确认呢一个合约咁、样。于是呢个农夫咧就 send 咗个 like 嘅 emoji 俾佢啦，俾手指公佢 like 咁样。你 like 完咧，咁呢一个客就以为 OK 啦，即交易啦，进行交易啦。点不知去到11月咧，呢、這个农夫仲未交货，个客户收唔到货，而且呢个亚麻嘅价咧仲要涨价添。咁于是就去咗嗰个农场同佢讲啦，喂，点解你唔交货俾我啊？ 咁阿农夫就话吓我 like 啫，我唔代表同意交易噶，咁样啦。于是咧就去咗法庭。嗱、啊，你估下到时啊，我刚讲咗答案添、啊，我应该俾你估下。点不知最后屘去到法庭咧？因为佢就系根据呢一个网上字典啊，就定义咧 like 其实喺即系外通讯软件嚟讲系代表同意、 嗯、 批准同埋鼓励嘅。 嗯 咁所以咧，佢就当咗呢一件事，其实你已经系同意咗个合约啦。 嗯， 佢话甚至咧喺以色列啊、纽约啊或者加拿大嗰啲地方咧，其实都已经裁定咗 like 呢一个 emoji 咧系合约同意嘅一个方式嚟噶啦。 系、嗯、啊，香港其实都系咁样去到诠释噶。 系啊，咁、嗯、所以嗱，虽然签名先系即系大家都觉得系啱啦，但其实嗰啲like 啊、碰拳啊、握手啊。嗰啲嘢咧，其實全部都係合約，你同意嘅。 係啊，代表你嘅意向噶啦，嗰、那個已經。 我就勁驚啊！嗰一刻，我就諗，我有冇試過咁樣咧？ 可能你有噶。 但合約咧，我多數都會即係簽名。 合約梗係簽啦。 但佢應該就係冇簽 啊。佢冇簽嘅，但係佢撳咗嗰啲 like 嗰啲啊嘛。咁如果我係嗰、那個即係另外一方，即係唔係農夫方咧、嗯，我會喺度諗，其實佢係咪已經同意咗，而佢係未必有時間同或者佢有佢自己個別嘅原因，而冇一用文字覆我咁樣咯。但去到呢啲位， 係啊， 我都會叫佢，不如你。再三口六面再讲一讲会好啲咯，呢啲嘢。 我觉得佢系特登走数嘅， 嗯， 即系我 feel 到， 系， 因为后面加价嘛， 吓， 所以佢就唔想用呢、這个，佢 feel 到佢又唔想用呢个价咁样，即系之前 like 嘅时候佢真系同意，但系发现咦可能会加价，咁我 like 咗、嗯，即系我冇同意啦，佢、咁样拗咯，我觉得似。嗯系啊，咁但系大家真系小心啲运用 emoji， 即系唔好以为话，我都系求其俾个心啫咁样，或者俾个 like。如果咧系真系涉及法律文件咧，系真系要睇清楚，记得咧系真系啱咧，你真系唔好乱咁俾 like 人啊！ 像一场疤痕，一辈子与我共存。停不下的指针绕着计算，看不到的挫折变成遗憾。对着镜头笑的认真，这角色我还能胜任。请抱紧我。是不愿回头看到这，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坠落的边界上，在我的眼前悬崖更长。哦，我已经不想重新穿上伪装，哦，我已经不想继续假装坚强。哦，我已经再也。场合不该孤单，没带走的泪痕与伤感都留给你好好保管。请抱紧我，请抱紧我，一丝不挂的忧伤是不能被偷看到的。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坠落的边际上心酸的过程。哦，我已经不想重新穿上伪装。哦，我已经不想继续假装坚强。哦，我已经再也分辨不出自己在说谎。一丝不挂的忧伤是不能被偷看到的。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坠落的边界上你不能拯救每一个人。 笑容送给谁了？忘不掉的痛苦就都算了，我会记得每一次拥抱，这一次我值得快乐。 这首歌是吹乐团一丝不挂的忧伤。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入边啦，嚟到2024年啦，咁啊，不过仍然够人、哦，继续咧有小霸喺度啦，同埋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新年上，系啦，新嘅一年 系 旧嘅人，不过我哋有新嘅作风， 系啊，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啊，今年就事事顺利， 事事顺利，心想 要身体健康， 系啊系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喂，农历年先啦、啊。恭喜恭喜，系留翻农历年嘅， 同埋精神啊！ 我呢个系 Happy New Year， 有啲咁先啱嘅。 一般万利，不劳而获，不劳而获。 嗯，唔得啊！我唔系好中意不劳而获。 好啦，咁啊，今日既然都系新嘅一年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行山嘅时候，继续可以揾多啲行山嘅乐趣。咁亦都见到由随住 Covid 开始呢、這个新型冠状病毒开始嘅时候，亦、都多咗好多香港朋友就行山成为咗行山嘅高手。 是没错， 但是既然 有高手，相信仍然有些初心者在那里。 我都建议大家就带新朋友去行山、 啊、 新年带新朋友去行新路线嘛、 啊、新年带新朋友 是 可能刚刚拍拖平安夜识了个新的朋友，就新年就可以带他去行山。 但是剛才對稿不是這樣立下去的，只是帶新朋友，你想這麼多東西 的。哇，帶新朋友那就對了，新朋友有很多要注意的，如果你真的新行山的話，如果新行山的當然是啦，特別新朋友、如果新相識的還未知大家的脾性的。 哦，是啊，尤其是他累你又不知道。 他累的時候，例如我啦，我是 A 小姐，不一定是小姐，跟我是 A 啦， 是 然後就累啊，新年到未啊，新年好攰啊，考半个钟啊，新年 系啊，呢几年 到未啊， 系啊，呢几年大家都攰啊。 但有好多人咧就会中意答一个最经典嗰句答 案哦，咩嗰啲咩就快到啊， 就快到啦， 就系啊， 新年你讲咗好多次啊，新年又话就到嘅，系咪真系就到嘅新年？ 不过我哋新一年戒咗佢好嘛？ 好啊， 即系呢啲叫做方言咧，冇乜意思啊。 嗯。 你成日话喂转弯就到，转弯就到，咁啊即系其实反映两个现实。第一，你唔熟条路，唔知几时到，我倒不如你直接话俾我听，大概仲有30分钟，我哋要攀升几多，因为大家高手嚟噶啦嘛，识睇地图噶咯，咁你就 讲到呢啲咁 technical 嘅嘢啦。 咁我觉得就其实嗰个预计俾嗰个叫做期望咧，合理期望佢会好啲。 系， 成日转弯转弯咧，嗱以前就讲下笑当转弯转弯，但系讲讲下咧。其实就会将一啲新手啊、新嘅人咧就打沉佢。啊，明明好期望有，又冇， 又话转弯， 系啦，即系好似对住啲小朋友咁样，你同阿阵间你做完功课咧，俾粒糖你。 系啊，所以第一句就成日听到就转弯就到，第二句听到就对方应机啊，转咗弯咯， 仲有几大啦？你个弯有几耐啊？ 仲未到嘅，会开始有argue添。 argue 就會都幾極端，不過就會打沉咗嗰個意志啦。 可 能我準備咗最後一道力，我高上去啦，我頂埋佢啦咁。仲有啊，嗰、那個落差太大。咁倒不如我哋將呢啲方話，不如留低你自己，日後慢慢擺喺櫃桶底啦。由今日開始，我哋試下啦。喂，睇下個手提電話上面嗰啲 apps 啦，或者有 其他大話咯。賺啦！喂，你咁靚仔嘅，你咁靚女嘅， 你今朝賺過我咩？ 今朝冇赞过你，你应该系我今朝冇赞你。 系系、哦，平时见到面都会讲两句，点解你冇讲今日？ 系喂，继续讲翻，留意翻嗰啲电话入边个地图， 同埋睇翻即系地图计算，又或者嗱带新朋友去行咧，就真系嘅，你最好好熟嗰条路先，咁先彰显到你嘅专业。 系、 啊， 我记得前面大概咧仲有两条标记柱，即系一公里左右会见到个亭， 中间有张凳， 系啦，个亭你可以休息一下嘅。系啦，然后过咗个亭之后，你可以休息15分钟之后，我哋再行到一条标距处。嗰条标距处过咗，你可以望左边咧，你就会见到 边度，右边见到边度，系 啦， 咁就专业。 你知唔知我行墨镜，我就可以行到咁？行墨镜真系可以背晒标距处有啲咩，几恐怖。 不如我揾你写本新嘅墨镜行山王啦， 要啊， 写本新嘅墨镜书啦。同埋我觉得同新朋友咧，记住提佢哋。 帶夠裝備，例如水啦。因為好多大家新手行咧，都係兩手揈揈嘅。 嗯， 咁呢個唔建議之餘，就都好多危險啊！ 要提一提佢哋嗰個背囊喎，佢哋真 係 攞嗰啲背囊 舒服啲嘅， 翻學嗰啲背囊有陣時。 其實就視乎你行條路線嘅。如果真係好輕鬆水塘嘅 ，OK， 我接受。 啊，水塘係啊係啊， 成唔係水塘嘅。今次我有少少挑戰性，可能去翻上 南蛇尖 啊，南蛇尖好似新手就好似幾 得 滯， 激得滯。咁獅子山。 獅子山，獅子山其實都幾適合新手嘅， 嗯、 但就冇上頂嘅時候特別小心啫，係啦， 係啦。 咁到最尾咧，就可能帶夠水啦、急救包啦， 嚇， 嗰啲好緊要啊！ 急救包入邊即係你普通買急救包，即係簡單嘢 base 嘅齊齊曬啦。 你可以 而家仲有冇防藥水嗰啲？ 其實而家咧，我哋通常都用生理鹽水，或者用消毒水，紅色、黃色嗰啲。 嗯嗯。 咁點解我會揀話用紅色呢？因為紅色就即係所有傷口都得噶啦。 嗯。 其實 open wound 即係開放性嘅傷口都可以使用嘅。 嗯。 生理鹽水咧有個好處，可以洗口腔啦、眼啦。 哦。 有時你係啲風沙吹沙入眼。 係。 咁你咪 叫枕邊人幫你吹咪得咯。 哦，咁新朋友啫喎， 就嚟 咁樣，長個嘴埋去又好似狼開咗啲。 新朋友冇理由叫佢吹啊，你都可以吹下我隻眼。 嗱，咁啊，吹速就可以，吹眼就唔係幾好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要準備翻啲裝備。 嗯。 最多常用到可能係膠布。 嗯。 因為輕輕擦傷啊，刮傷到啊， 或者因為新朋友少行山咧，就隻鞋就容易刮到。 要提翻佢哋就攞翻，如果佢未買行山鞋嘅，就攞翻平時佢著開對波鞋，夠軟熟嘅。咁你行啲路咧就唔好咁崎嶇啦。 係， 咁就唔好第一下就打沉佢。 係， 呢個我成日覺得好緊要嘅。首先好猛整嘅，即係就猛整第二啲嘅高手嚇。 嗯。 一嚟咧就好 mean 咁啊，又要谷人哋啊，上呢度啊，行嗰度啊，我平時都係行咁多條間啊，咁多個山頭噶啦，咁係啦，咁即係乜嘢咧？你又趕走咗我啲 potential client， 係啦， 即係你少人玩係唔得嘅，不如你第一步慢慢嚟，等佢感受下先，同埋俾佢感受下，你 tasting 啊啱嘅，佢就會自然會投入嘅， 嗯， 咁所以你不如第一件事就帶佢行啲安全啲嘅路線啦，多勁啲睇嘅啦，你可以帶佢去行下千島湖啊， 係喎， 即係又靚景又成啊，咁同埋好出名，因為上網撳咧，都好多路線係適合新手去行嘅， 嗯，嗰啲真係直啲講啊嚇，可能真係波鞋都搞得掂啊，嗰啲 係，你話我想龍脊得唔得啊？要留意啦，龍脊上第一段樓梯咧，對一般初哥嚟講係辛苦嘅。 嗯， 釣魚翁上第一段樓梯上咧又係辛苦嘅，上到去可能佢驚啊，位高啊嘛，咁所以你又慢慢逐步嚟。 嗯， 你網上面睇佢話個難度咧，你都要即係顧下。 嗯， 你當一個即係新手兩手咩都未去過嘅，咁你一嚟就帶佢摸天涯咁啊，真係咁啊，梗係唔好啦。 係咯，新手嘅話都唔係好建議佢哋一身同佢行山就喺山上面又煮嘢嗰啲就唔建議啦嘛。 可以食下乾糧先啦。 嗯， 咁你帶壺暖水去啦，沖下朱古力啦，咁都可以噶。咁另外提翻就係、是、好多時候大家就會以為你問佢喂小白你有冇行開一身啊？冇噶，幫我跑開步。我好 fit 嘅，我有做健身嘅，咁就其实两样嘢嚟嘅，行山同我哋即系你有跑步咧系两样嘢， 系啊系啊，同踩单车都两样嘢， 系啊，唔同嘅个肌肉嗰个运用唔同嘅， 嗯， 我哋行山通常都讲耐力嘅， 嗯， 我跑开步嘅，我要跑嘅，唔跑我周身唔聚财嘅， 嗯， 咁你劝佢啦，可能佢未跑惯咧， 嗯， 啲路崎岖咧， 嗯。 所以你跑開山嘅就完全就明白我講乜嘢啦。你落山上山嗰個腳嘅用運用啊，條路線嗰個瞭解度啊，完全唔同噶，完全唔同噶。 同埋我諗喺山上面走動咧，需要對嗰個路邊嘅觀察咧，係要非常小心。 係啊，有時候啲呢排就因為雨水嗰輪雨水多咗啦，跟住好多樹散曬出嚟。 嗯， 同埋疫情過後咧，好多人都即係去咗第二度玩啊。咁啲路咧開始少咗人行啦。啲草又生翻出嚟啦，啲藤啊、栗啊、樹枝啊就開始密咗。 嗯， 我哋早輪去行啲山徑，好多都回復翻大自然嘅原狀啊， 哦、 即係好密啊， 可喜可賀， 係好喜嘅。 新嘅一年真係恭喜， 係好事啊，萬象更新啊！你話呢個我梗係彈翻兩句先嚇，一元復始啊，萬象更新啊，身體健康啊，財源廣進啊！ 恭喜，下星期再講，拜拜， 好拜拜。 应该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呢依然有业余波波波喺度啊。我係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係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係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係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係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嘅7:06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噶，咁啊喺直播室啊，白元浩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啦。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就点点人数啦。咁啊有白元浩喺度啦，另外亦都有船仔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 咁啊，另外交通组方面今日朝头早有 Mini 喺度啊。早晨 ，Mini 喺度。 点解早晨船仔？ 你喺度谂紧佢叫咩名啊？ 佢叫 Mini 咯。 系啊， 系嘛？ 系啊。我谂紧系嗌佢 Mini 定嗌林永恩啫嘛。 俾人知道咗全名系一个问题嚟嘅，大家周围咧就会喺度系咁嗌你全名噶啦。 咁我嗌翻你咩嘢啦？ 我觉得都几 sweet 嘅，因为咧有少少似人哋中学生嘅时候咧，大家好少 喂林永恩咁 样，系啦，好少嗌花名嘅，多数都系嗌 全名 嘅时候。 小学都系啊， 系啦，好似亲切少少啊，我觉得。 咁啊系， 系啊， 唔系我谂我嗌欣欣会点咧？ 好似太 sweet 喎，好似小朋友咗啲咁啊。 咁永恩咧？ 永恩，我觉得永恩有啲 系咪屋企人咁嗌你噶？永恩 都唔系嘅，屋企人都系嗌花名多嘅，即系唔会嗌永恩。好似人哋嗰啲咧大戏里边嗰啲咧，啊远君表妹， 远君表妹， 永恩表妹， 唔系咁系咁样噶嘛？咁即系啲旧时嗰啲粤语长片咧，总系咁样嗌噶， 系噶系噶系噶系啊！奕璇妹妹，奕璇妹妹。 我明啊，我明嗰种感受啦，真系有啲毛管冻噶喎， 有少少 old school， 但系又几亲切噶。 系啦系啦，几好几好，你开心就得啦吓。咁啊， 我几时都咁开心。 咩名都好啦吓，咁啊最紧要就系快啲同我哋睇睇呢个出边嘅交通情况先。 好啦，同大家讲下啦，就金钟天马街嘅水管爆裂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天马街去下角道方向，近住金钟道嘅行车线重开翻。另外，由于行李处理系统机件故障，机场快线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暂停，直至另行公告嘅。咁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少少嘅。 哦，就系咁样嘅， 咁样嘅，大家就 问啦。喺我眼前有两位女士啦， 系啊， 个板差好大， 点解啊？ 一个执整咗，着得靓靓化大作，你嗰个乌喂喂，全面暗疮， 我真好想。 你唔可以咁样话我哋船爷嘅， 你虾我而家开咗咪，熄咗咪咧，就应该我哋会闹交嘅。咁但系我哋开住咪咧。 咁我又要忍一忍喎、啊， 保持一個友善嘅態度。 我就要保持一個友善嘅態度、啊。 其實應該即係 Mini 都分享一下啦，都係同交通有關嘅。即係朝頭早起身咧，其實係咪預鬆少少，唔會令到自己咁趕，又可以執整下自己咧？ 因為其實我作為一個女孩子咧，我化妝執整都比較快脆。其實我三個字左右可以出到門口嘅。 咁、哦、好快喎、 啊！係啦，因為我聽即係知道聽朝早係要翻早嘅時候咧，我前一晚咧就會執好咗啊，聽日要著咩衫啊，同埋啊戴咩隱形眼鏡、啊。 咦，我都 係 咁樣，係啦，已經戴緊 con 啊， 係我戴緊 con 咁早戴你。 我 OK 嘅，我 OK 嘅、 OK ，我唔得，我咁早戴我隻眼會盲噶。 係我眼睛比較健康，跟、 oh. 住然之後我會揀好曬啲化妝品咧，擺曬喺廁所。 係 咁一次過朝頭早起身咧就洗面茶，一次過就可以整曬所有。 哇！好機動性喎、 啊。係啦，咁我就已經揀選好我需要用啲乜嘢咧，我就擺好曬出嚟㗎啦，咁就可以執整曬咧，就可以著衫出門口。十分之快脆嘅， 哇！ 好似機械人一般咁樣 嘅。你做咩望住佢講十分之快脆嘅？ 唔係，即係我覺得三個字出到門口，咁我又覺得唔需要太早起身，唔需要搞太多嘢咧，我又 OK 就覺得啊靚靚女女漂亮靚咁出嚟，自己開心少少。係係啊，始終都要見人嘅時候，我就覺得執整一下。 你都係翻電台啊，你都係即係見大家見嘅人啦、啊，係咪？ 系，咁见到你哋都想，开心啲先靓少少嘅。 系喎，系喎， 其实如果平时同 Mini 如果真系会出街咧，咁我都会扮得靓啲，因为我中意嘅人咧，我就会希望有一个我最中意嘅样啦。 哦。 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咧，即系又唔系话咁啱啦，即系或者冇乜用咁样咧，即系唔需要话 冇乜用， 唔系即系唔需要特别维系关系咧。 佢讲紧我噶。 咁样咧，我就唔会特登整得好靓咁样咯。 小白，佢同你倾紧偈喎，你有咩回应啊？ 哦，几好啊，几好，我听到啦。佢话有啲人真系唔系我嚟嘅， 系啊系啊，唔系你嚟噶，唔系你。 梗系啦，梗唔系我啦。 我同你咁 friend， 咁啊梗系啦。 系啊，讲呢啲啫。 喂，系啊，交通仲有咩同我哋讲下？ 啊，同大家分享一件琐碎事，即系自己生活上嘅事情啦。 请讲。 因为咧近日咧我收工嘅时候，咁我收工咧唔系真系收咁早，有时夜晚咧即系天气都比较冻。冻啊嘛，即系夜晚又冇太阳啦，跟住又冻嘅时候咧，我等巴士翻屋企有一晚，咁见到个工人姐姐系， 就算几冻，你都有快乐噶嘛。 多谢你啊！ 你咪等咗好耐啦。 唔系啊，我突然间听到佢咁讲，谂住打呢一板咋。系嘅，你继续讲。 我哋时间唔多，我惊我分享到一半，我哋咧就已经讲拜拜。 啊，仲有时间。 你继续讲，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系啦，见到个工人姐姐喺巴士站啦，咁我等车翻屋企啊嘛，咁个工人姐姐咧就啊，好似好紧张、好心急咁。咁喺港台附近就有个浸会医院啦。 系啊系啊。 咁个工人姐姐咧，其实就喺医院度出嚟嘅。咁就系应该拎完啲换洗嘅衣物啊，或者啲梳洗嘅嘢俾可能佢照顾嘅屋企人其中一个屋企人啦。 系。 跟住佢就要翻屋企啦。咁佢话佢嘅妈就俾咗20蚊纸佢，叫佢咧搭巴士再转港铁翻屋企。 20蚊纸， 咁佢要唱开。 系啦，因为其实20蚊咧系足够佢翻屋企嘅，但系佢要转一架巴士先可以再转港铁先可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 妈点解唔俾八达通佢咧？ 我都系咁谂。 系啦，但系佢就话咧，屋企人咧，即系佢嘅妈咧就冇俾嘟嘟卡佢翻屋企啦，即系佢系唔用佢呢件事嘅，净系俾咗张20蚊纸，佢就好唔开心喺度喊啦喺街边，因为冇人肯同佢唱，佢同我讲话，佢等咗半个钟啦，然之后就都冇人唱到俾佢啦，佢翻唔到屋企啦。 因为可能第一啦，大家真系冇散纸 嘅。 如果冇散纸，我情愿因为我俾多张20蚊佢，你快啲即系处理屋企啦。 唔系，如果浸会医院附近应该有间便利店噶。 再远少少嘅，即系我喺思瑞口嗰边搭巴士翻屋企嘅，嗰、那个位置就已经比较 难。哇！你都上斜路噶喎。 系啦，都上咗斜路噶啦，同埋咧，可能个工人姐姐又未系咁识啦，同埋佢广东话都唔得嘅，都系讲英文嘅、所以咧佢就好唔开心喺度喊，跟住咧我哋咧真系唱完俾佢。然之后佢最后就真系好感激，然之后佢仲继续喺度喊啦，喊到咧即系你俾唱完钱俾佢之后，你都仲要俾多张纸巾佢咯。所以我觉得，唉，即系其实虽然真系好多骗案啊，或者即系好多人都会好担心喺街边咧会唔会遇到啲遇人不熟啊，但系真系有需要嘅人咧会唔会真系得唔到帮助或者？ 佢哋去到一個咁樣嘅環境底下啦，咁又冇人協助佢，佢又要自己諗辦法去翻屋企。但佢嗰下又真係 我手頭上真係得張20蚊紙啦，我想去處理呢件事啦，又處理唔到喎，都幾慘噶。 所以大家咧，即係唔好因為多咗騙案，你呢個信息好好，唔好多咗騙案就少咗對人嘅愛心同關心。 係咯，同埋好多人咧都可能喺巴士站就真係。啊！我好想快啲搭到車啦，咁我就唔理其他人啦。即係你都知而家啦，啲巴士嘅 app 啦都好方便，大家都一落去就真係上車啦，已經預啱時間啦。但可能真係有需要幫助嘅人，就真係同你求助嘅時候都可以理下佢，因為始終可能人生路不熟，佢又真係淨係知道呢條路線翻屋企嘅，咁。佢手頭上又唔係真係咁足夠嘅錢，咁我哋就可以了解一下，係咪真係需要幫助？ 問多兩句咯。咁當然同一時間亦都睇下自己會唔會有損失啦。如果發現自己有啲位有損失嘅，咁自己就要好好先諗諗啊。 係啦，留意一下，但係就了解咗先，真係了解咗先。 係咯，係咯。咁但係都唔好因為都係呢句啦，唔好因為多咗騙案就少咗愛心啊。咁唔怪之你咁靚啦。 係啦，因為有愛心啊。 哎呀，好非常。 有快乐啊！ 有快乐啊！好好，多谢你，多谢你， 唔该晒。 好，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船仔啦。船仔出边吹风系咪啊？定系冇太阳点样咧？ 真系冇乜太阳、啊，亦其实好似寻日定唔知，咦？好似系寻日讲定唔知星期二讲咧，就话有嗰、那个嗰间公司嗰个2023年嗰个年度卡啦啊嘛。 哦，系系、哦。 系啦，今日咧就個 colour 就橙翻少少啦，就唔好之前咁樣咧有少少桃紅，即係有少少粉粉地嗰種感覺，就係想橙嗰啲。咁但係咧個天咧就真係仲係偏暗啊，係啦，我唔知會唔會下晝嘅時候陽光會好少少啦。不過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少少嘅暖身嘅茶。 哎呀，好喎、啊，暖身嘅茶幾好喎、啊。 系啦，因为咧，始终咧早晚咧都真系冻嘅，尤其是如果系住新界地区咧，我深深感受到一个九龙同埋新界之间差两度嗰种分别。 我自己有阵时驾驶翻嚟嘅时候咧，我都唔会开冷气，即系喺车嗰度都系开少少窗啦，我都会 feel 到咧狮子山隧道真系隔住咗啲空气，两边系唔同温度嘅。 真好远，咁所以咧，如果你朝头早或者夜晚上饮一饮一啲暖身嘅茶咧，可以试下嘅。第一个咧就叫做玉桂蓝藻茶。 玉桂蓝藻，写低佢先。 系啦，你如果有玉桂咧，就有五克，然后蓝藻两粒，生姜两片嘅。咁你所有材料咧，加一杯至到杯半水啦，焗20至30分钟。咁你焗完咧，最精髓系咩咧？系要闻一闻。 焗20至30分钟，焗咁耐啊？ 系啦，咁、就会确保佢真系够淋啊，咁样系啦，出晒嚟咁样，系啦，咁焗完你闻一闻再饮咧就好舒服嘅，因为你肉桂咧系有呢一个暖胃嘅作用嘅，咁生姜同蓝藻就可以醒胃补血啦，咁所以你冬天系好啱嘅，尤其是如果你系嗰啲手脚冰冷或者系胃寒啊，即系你饮完冻饮咧，你个胃会唔舒服嗰啲咧，或者经期嘅时候觉得冻嘅人咧都系非常之啱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饮完之后咧觉得舒服但有少少燥咧，咁你可以下次加麦冬三粒嘅。 系麦冬三粒好。 系啦，咁另外有一杯咧，我自己觉得非常之方便咧，就系姜茶。 哦，系啊，啲中医师成日都介绍姜茶噶。 系啊，姜茶真系超方便，你可以就咁生姜或者老姜辣少少啦，咁啊一至两片黄糖一茶匙，再加啲水啦。咁、当然你嗰块姜你要洗干净啦，咁你连皮加水咧，你搵埋嚿黄糖咁你。煮滾咗就可以飲啦，或者而家多咗好多咧，係用姜粉啦， 即係姜粉都有，已經 係啦。咁我自己就用姜粉飲嘅， 係啦， 係啦，咁夠方便啦。咁而且係可以温經通絡啊。如果你真係怕凍嗰啲就好啱啦。咁同大家講埋天氣啦。今日大致天晴，早上天氣清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係21度，吹和緩偏東風。希望未來數日早上仍然清涼，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風勢較大。 而家室外氣温係17度，相對濕度81%啊。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望翻咧喺呢几日嘅时间啦吓，咁啊睇翻九天天气预报啦，都系嘅气温同今日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咁啊亦都系有少少云啦咁样嘅情况嘅，而家17度，相对湿度81%嘅早上，咁啊7:19啦，有我哋要星期五上一上堂啊，上呢个典故堂啊，有阿周树佳佳哥。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喂，佳哥，就咁嘅，我喺啲著作入面呢，即係讲风俗嘅著作入面见到一啲字眼呢，我睇到嘅时候都拗晒头喎。因为喺我读书嘅时候我从来都冇见过原来啲字可以咁样拼埋嚟用，亦都有意思。就叫做开机组。 系哦。 分房组。哇，这个组啊，即係边一方面嘅祖咧？祖系咪解祖先咁嘅意思咧？ 系解祖先啦。嗱，其实喺新界嘅，即系好多原居民乡村啦，无论客家好、围头好啦吓。咁咧，佢哋咧都有所谓开机祖嘅。咩叫开机祖咧？即系话，第一个嚟到呢度地方，开咗呢条村嗰个太公。 哦，咦？咁我试下咁样解读先，即系例如宋朝咁样啦。 系 宋朝，如果有个人叫做陈氏咁样。咁啊，老陳咧就佢嗰陣時就已經嚟咗香港，咁佢咧就突然之間，例如又例如啊，例如佢喺沙田嗰度，喂呢度係我哋噶啦，咁我哋以後喺度開枝散葉啦，咁呢位就係開機組啦，係 啦， 哦， 啲子孫咧就公認佢作為開機組咁樣噶， 哦，咁樣嘅， 咁啊，如果另外咁樣嘅喎，亦都有另一種稱呼叫落擔組喎， 咩啊？ 落擔啊， 落擔， 落擔，即係通常都係客家專用嘅。 落擔組係 即 係好嘢定係唔好嘢嚟㗎？ 搬嚟啊，走嚟香港住咧，孭住個擔挑㗎嘛。 哦，呢個擔挑 係啦，落咁啊，去到個地方住咯，就放低嗰啲行李啦，放低個擔挑，孭住嗰啲嘢，嗰咪叫落擔咯。 落擔組咁啊，即係開機组带啲落淡组落嚟咁样 嘅，唔系开机组等住落淡组，不过唔同讲法啫。 哦，第二个讲法嚟嘅， 系啊， 哇，咁系以前咧，即系如果攞翻头先嗰位例如有位姓陈咁，佢又真系喺沙田画足个圈啊，呢个系我地方咁样。咁呢位人士佢以前嗰啲装备，佢唔会系坐牛车坐。佢係擔挑咁樣落嚟， 咁啊唔知佢啦。總之咧，落以前嗰啲人咧，譬如客家人為多嚇，佢叫佢祖先，通常咧有機會咧叫做落擔組嘅， 擔組 嘅，即係第一個喺度落，放低個擔箱，放低啲行李喺度開村嘅，咁咪叫落擔組。 會唔會有 開機組啫嘛？ 會唔會有幾個開機組噶？ 開唔好噶，一個一個啫嘛，點解唔會有好多開機？唔會有好多開機組，每一條村咪一個姓一個開機組咯。不過有一個情況喎， 嚇點啊？ 你唔好以为开机组咧一定系男人喎， 吓 系有女士喎。 我真系以为净系得男人喎。 有啲乡村咧，点解咧？因为咧佢哋落嚟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系因为战乱走落嚟香港避难噶嘛。即系流落。以前嘅香港系好偏远，好偏僻， 系啊， 唔系一个好繁盛嘅地方嚟噶嘛。 系啊。 咁走落嚟咧，好多时候都系因为咧，即系跟住嗰个难民潮啊。滾滾紅樓咁走落嚟香港，咁好多時候咧落嚟嗰啲咧都係寡母婆帶住個仔，啊寡母咁於是乎咧就奉嗰個寡母婆作為開機組。 咁但係以前咧都重男輕女噶嘛，就算嗰位女 唔係咁諗嘅， 唔係 咁諗，係固然係重男輕女，但係呢啲嘢唔係用重男輕女咁一句説話就解釋到嘅。 哦，我諗住就算係女士落嚟做開機組嘅，咁都要俾翻個位，揾個男士頂咗呢個位佢啦。 唔係咁嘅，唔係咁嘅。 咁、 據我了解咧，係開機組咧有多咧，香港無論客家好，因為圍頭村好咧，有情況嘅就係、是、一啲寡母婆嚟嘅，帶住個仔落嚟，咁甚至乎咧就聽佢哋民間講法咧，係黑食黑住落嚟咁樣。 係、哎、啊，真係。 係啊，係啊。 係 好慘嘅。 係啊，好慘，好辛苦。 嗯、 好啦，咁啊開機組就明啦。仲有一個咧，分房組喎、 哦。係。咁生咗仔，生咗好多個仔，好神仙咁講，喂，有幾兄弟啦噃咁樣。 哦、 啊。我落到嚟之後，長大成人啦。大家都下面都有家室啦，咁啊發覺地方唔夠住啦，咁咪要大家就要開始分咗個家產，分咗家產之後咧就各個發展啦，咪叫分房組咯。 咁分房組咪即係其實有好多嘅咯， 好多噶，你三個仔咪有三房咪三房，每一房有個祖先嘅，咁咪嗰個咪分房組咯。 咁如果係即係要供奉翻啲先人嘅時候咧，咁啊即係最大嗰個就係開機組啦，跟住分房組嗰啲又係要供奉咁樣嘅。 係啦。咁逢系祖先都會供奉噶啦，咁但系咧就冇話特別係咩嘅，即係個神豬牌就分房組較為少嘅。咁啊，大家村民都會明白到咧，啊呢條村有三房人，每一房人都有一個最大嘅，咁由嗰房開始就分開嘅，咁嗰個咪分房組咯，譬如長房啊、二房啊、三房啊咁樣咯。 大部分嘅村香港其實。 實都係用呢種嘅模式去到運作資金㗎。係 啊，都係有嘅，即係呢啲係大家明白嘅，就唔使拎出嚟噏嘅。 哦， 係啊，呢啲好生活之氣，呢啲係生活嘅嘢咁樣嘅。 係咁，我哋住城市嘅就冇得分啦，咁所以就要佳哥咧就話翻俾我哋聽，到底點嚟啦呢啲？ 分樣嘢，我想講一講喎。 係，請講。 即係古人咧，其實咧都其實。有所謂，即係長頭先我講到啊，有所謂分房啦，即係將祖先嘅物產業啊，或者佢嘅遺產就平均分配，咁就各自發展啦。因為以前係好多地方啊嘛，咁啊各自都可以開條村咁樣噶嘛，係嘛？喺佢哋分家產嘅時候咧，古人就好聰明嘅，咁點樣咧？就係、是、佢除咗平均分配俾佢啲仔女、啲仔冇女啊仔之外咧，佢另外會獨立分多一份出嚟嘅。 是 啦，咁呢份咧 留俾自己啊， 呢份咧唔系，呢份叫基金。 吓、啊，有基金噶？ 今日咧，我哋用嘅说话就叫基金啊，祖先基金啦。 咁、啊、以前咧， 古人咧就个名字就叫精常。 叫咩啊？精常啊？ 精常，精嘢食嘅精。 系。 尝试嘅尝。 精 常。精常系啦，精常系一个古名词嚟嘅。 系。 就系咧，意思就系用我哋今日讲就即系。基金咁解，咁即係其實咧，目的係咩咧？嗱，目的就係話咧，嗱，譬如祖先生咗三個仔，咁、 啊、 但係咧佢分家產咧係咧係平均分為四份，三個仔一份之外，有一份就叫做正常。呢、這個正常我哋做咩咧？就喺、是、當譬如我哋實際住太公， 哦， 維修祠堂，或者係贊助， 嗯。 啲子孫讀書， 嗯， 即係大約係咁樣啦，即係會有一份咁嘅錢啊留咗喺度嘅。 咁嗰份精常咧，其實係真係平均分嘅，定還是譬如如果十蚊嘅，咁有三個仔。 你講到咁細緻，我真係講唔到俾你聽，因為我真係未試過。 我想試啊！ 總之咧係有一份精常嘅，但係呢份精常係咪真係25%四份咁樣？唔知道。總之係一定係有一份嘅。點解咧？因為咧，古人認為咧，即係譬如。過身之後有三份噶嘛，咁合族後嚟開，譬如合好多人啦，咁啊起個祠堂啦，咁呢個祠堂或者係拜山，每年都需要有經費噶嘛，都係運作噶嘛， 就用嗰個精神。 咁如果每年去拜山都要夾錢去拜，就好麻煩啦。 係傷感情添嘛，我覺得。 係啊，總之一句講曬啦，即係你即係分錢容易，夾錢就好難嘅。 明啊，呢啲明啊，呢啲明啊， 大家明啦。 係 咁咧，所以咧，古人就好聰明噶。喂，唔好啦，唔好要啲子孫煩惱啊。 係 咁咧，我咧就留翻一份基金喺度。總之咧，每年咧就由呢個基金提取一啲錢出嚟，就我哋拜咁多個祖先嘅生。 哇，好細心啊！ 如果個祠堂咧開始有啲破舊，需要揾錢咧，唔使大家夾錢噶，喺正常裏面提啲錢出嚟，就咁樣咯，即係會有啲咁嘅諗法。 所以你諗下，做父母幾偉大啊？ 古人嘅唔係中國人嘅聰明。 係啊，呢啲都係要諗埋，唔想啲仔女去到為自己即係或者為啲咩事而奔波咁樣。 係啦， 所以就整到個呢個精常嘅系統出嚟。 但 係 啲精常其實好緊要嘅，因為咧佢維係咗即係一啲傳統啊。維係咗一啲傳統咧，好多時都係就係又因為有呢個精常嘅存在。 今 時因為咧，你做任何嘅民族活動，你都有需要經費嘅。 係咁，今時今日係咪仲喺度㗎？呢個精常 條條村都有。 哦，不過今日叫基金㗎啦，係嘛？唔會叫精常啦。 佢即係祖堂咯，即 係 用祖堂嚟運作呢啲精常啦。 明白。咁需唔需要咧？嗱，精常都會用曬㗎。嗱，古時嘅時候 咧，唔會用曬。 唔會用曬， 經常唔係現金嚟嘅，好多時都係啲地產啊、物業啊，我嚟收租啊。 哦， 以前嘅買啲地嘅，咁你咪拎出嚟租俾人哋耕，咁每年咪有收租 啊， 有利息噶嘛。經常係不斷喺度累積，咁累積咗之後咧，就每年就攞嗰啲累積出嚟，或者啲利息啊，或者多出嚟嗰啲錢， 又要分翻俾村民 咁我嚟拜山啊。 會唔會分俾村民㗎咁樣？ 有機會嘅。是有機會的有剩的但那個真的本就不會用的。 是。 但多出來每年就會有機會分給一些子孫。 哇。 那些子孫是這樣的。 想起都和味啊。 是啊。 那麼當早餐吃了先啦，我叫咁和味就不過冇我份啦 嚇。當係太公每年即係咩咧？即係獎勵啲後人。 係啊。 啊，你努力做，努力耕種，啊，努力生活，啊，祖先好開心啊！ 係。 咁啊，鼓勵大家咯。 哎呀，有祖先啊，真係好啦。 我都有啦， 我都有啊。係好啦，講住咁多先啦。如果越講多錯多啊，唔該曬佳哥，下個星期再講，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于行李处理系统机件故障，机场快线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暂停，直到另行通告。运输处呼吁乘客提早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发展局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会出售一幅位于元朗创新园附近的工业用地，但是不会另行推售住宅和商业用地。局长凌汉豪说，预计今个财政年度合共提供大约11,530个住宅单位，同年度预算接近，加上近月市场投地气氛较为淡静，暂时不推出住宅地的做法合适，强调不能够一成不变，每季都推地出售。至于出售的工业地大约 3.2 公顷，将会发展多层现代产业大楼，当局会透过卖地条款要求发展商将不少过三成的楼面面积移交政府，以较优惠的租金租给受政府发展影响的中地业务经营者。美国艾奥瓦州佩里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一个学生死亡，另外有五个人受伤，枪手亦都死亡。事发在当地朝早七点几，当日学校在寒假之后复课。枪击案发生之后，多个师生逃离校舍，亦都有学生藏身在课室躲避。警方在接获报案七分钟之后到场处理事件。警方其后证实枪手死亡，他是学校一个17岁的男学生，相信是死于自己造成的枪伤。事发的佩里市距离首府德面恩大约55公里。根据非政府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统计，美国在新一年开始已经发生三宗有至少四个人或以上死亡的枪击案。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部的后勤支援总部遭到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几个人受伤。当地警方和人民动员的消息人士说，一架无人机向组织的建筑物发射两枚火箭弹，击中一架汽车，造成四个人死亡。美国官员证实，美军星期四对巴格达进行报复性打击，打死一个伊拉克民兵武装领导人，报复这个组织近日对美军人员进行袭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和一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沙田路去狮隧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由于行李处理系统机件故障，机场快线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暂停，直至另行通告。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东隧九龙入口都慢。车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沙田马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九龙塘牛津道兰开下道交界有水管急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牛津道去浸会医院方向的车辆不可以右转去兰开下道。另外，牛津道去启思小学方向的车辆去到兰开下道就要右转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九分，你 九分 半季英超得九分， 得九分系啊， 真系有少 真系狂输嘅，真系 成何体统？ 如果输俾石飞联嗰啲球队，都应该谂谂自己。其实 我都唔知道，不过有 摆烂啊！你 有啲好强嘅球队，突然间会系啲有呢啲咁嘅，会遇到呢啲球队会捉招啦。咁啊唔知啊吓，咁啊呢个英格兰足总杯啦，咁啊嚟到第三圈就开打啦吓，咁多场嘅英超对决啦，咁啊唔系净系英超对英超嘅，有阵时呢个足总杯入边咧，有啲就系英超对英甲啊，或者咧英冠啊对英超啊，咁样你会睇翻其实宾福特咧就对狼队啦，咁啊富咸啊对呢个洛达咸，洛达咸已经系英冠嘅球队嚟嘅，咁大家如果想睇啊，即系都有大台嘅收费电视台都会有得睇啊吓，咁啊当然你话即系礼拜六日不受寂寞嘅，其实即系当然英格兰啊足总杯啦，但系其他嘅联赛都如火如荼啊，同埋咧。有啲球星咧都喺呢个转会窗嗰度转嚟转去，系咪？ 系啊，咁啊，讲紧咧就系法国嘅麦巴比啦。咁啊，大家都知道佢成日都喺度谂到底仲会唔会踢巴黎圣日耳门噶啦。咁啊，不过睇翻巴黎圣日耳门星期三嘅时间咧，就主场出战呢法国冠军杯啊。咁啊，佢哋就2-0击败咗咧就系图卢兹，咁啊攞咗咧就系首个嘅锦标先啦吓。咁啊，但系即系意外嘅咧就系阿麦巴比咧，咁啊赛后之后罕有啊。都真係罕有主動咧就接受訪問， 點解 話主動呢？因為好多時啲球星咧，首先咧，傳媒如果要去一個球場嗰度做採訪咧，通常有幾個位嘅，因為我以前都有跟過啲傳媒咧，咁啊去德甲啊嗰啲都有做採訪咧，咁佢哋通常都有幾個位俾你嘅。第一咧就係呢個訓練場，咁訓練場就同你講啦，佢哋好係一定要好守規矩，而家呢個時間可以俾傳媒睇佢哋練波。 嗯， 好啦。睇練波咧，咁我哋所以咪有陣時見到啲報紙喺報章啊、報紙網上面咧，有啲佢哋練波啲相嘅，咁就喺呢個時間咧就傳媒影咗相或者拍咗少少片嘅。咁、但係咧，你仲要睇下佢哋個領隊或者睇佢哋嘅PR 咧，去話翻俾傳媒聽，可唔可以做訪問嘅？如果話咗唔可以做訪問嘅話咧，咁可能我哋線啲料俾你嘅咋。咁但係如果可以做訪問咧，佢哋都係。自己揀啲球員俾你， 即係可能有機會去到第一個可能性就係食白果啦， 係啦，冇錯， 做啦，要加粗啦，或者領隊要 beefing 啦， 係啦。 第二就係就算可以做，都唔係成隊八人俾你做㗎， 咁佢哋咧 抽一兩個球員俾你做， 係啦，係由球會決定邊一個咧，就係同傳媒做訪問嘅。 係 咁，所以點解話今次咧係罕有嘅咧？就喺呢一個嘅比賽完咗之後啦，咁既然麥巴比係主動咧就係接受傳媒嘅訪問，所以先至會特登咁 emphasize。即係咁強調呢一樣嘢嚇，咁啊話到啦，季尾約滿之後咧，咁啊傳佢同皇家馬德里咧就合作，咁啊嚟緊都傾緊合約，咁樣係唔係咧？咁佢咧就話而家咧就仲未諗到前途嗰個問題嘅，嗱佢自己都話到佢五月先至會決定嘅，咁啊所以佢就可能呢段時間巴黎都俾咗啲壓力佢啦，咁啊想佢即係集中翻火力喺自己嘅而家巴黎嗰個賽事上面先，唔好俾太多嘢影響，因為唔係淨係影響佢啊。影響成隊波啊！呢一隊咧，即係呢一樣嘢先至係大問題嘅。咁點都好啦，咁而家巴黎先攞咗一個嘅叫做冠軍先。咁啊聯賽方面咧，佢哋嘅成績咧都係唔錯噶。其實今年咧見到巴黎聖日耳門咧喺法甲方面啦，咁其實佢哋而家都係叫做領放緊嘅。咁啊踢咗十七場，咁佢哋而家就40分排首位嘅。咁你見到佢哋接近六場嘅賽事入邊咧，佢哋基本上贏咗五場，咁啊即係和咗一場。所以今年咧今屆啊巴黎咧都好大機會啦，第二隊就係尼斯，咁啊尼斯同佢爭五分嘅，係啦，咁啊都追得貼噶啦嚇， 睇下啦，有陣時又間疏有啲禮拜六日波咁啊，英超同英超中間有啲罅都好醒嘅，即刻攝一場法甲俾你睇個上半場， 係啦，係啊，係啊， 咁啊即係你唔好同啲大賽撞，譬如愛華頓對利物浦啊，或者利物浦對阿仙奴嗰啲撞咗冇乜運行啊，基本上你香港嘅球迷以至成個亞洲區啲球迷都係即係追逐英。英超多少少啦，因为始终英超都系球星林立啦吓，咁啊，喂，转个角度，不如同小白讲下咧，呢个真系重中之重啦，亚洲杯嘅决赛周咧，咁啊进入倒数嘅阶段啦，咁啊，当然琴日港队咧有赛啊，要输波嘅，咁啊输2-1啦，不过好似今年咧或者今届嘅为咗备战亚洲杯咧，香港足球代表队咧其实就越嚟越有队形啊，呢个唔系小弟讲嘅，亦都唔系球迷讲嘅。 係領隊安達臣講嘅咁樣啦。咁啊，亦都見到咧，入邊啲球員亦都歸曬隊咯。咁、包括咩咧？安永佳啦，咁啊，阿佳佳咧，咁啊，上一季度咧就獲得咧中甲咧最佳球員。 呢、這個真係好嘢，呢、這個真係要讚啊！ 咁啊，佳佳啊，來季啊升到呢個中超啦。咁啊，亞洲杯嘅名單咧，因為要落翻呢個球員去踢咩球會啦。咁應。公布咗，公布咗佢下年会踢四川九牛啦，即系对中超嘅球队，即系其实即系呢个亚洲足协已经公布咗，喂，佢下年系会踢中超噶啦，咁样，即系佢自己都未宣布，或者球会可能都未讲出嚟啦，已经咧帮佢讲一讲啦。咁但系亚洲杯好有亮点或者好有看头嘅，点解咧？咁啊，首先讲咗香港啦，即系中国香港队咧就有三支嘅对手，包括伊朗啦、阿联酋啦同埋巴勒斯坦嘅。伊朗當然就叫做都好厲害啦，亞洲區嘅排名。咁呢場就少少難搞啲㗎啦，老實講。但係巴勒斯坦有冇機會偷到雞呢？呢、這個就係、重要嘅。如果摸和到阿聯酋，再加埋咧，即係叫做擊敗到巴勒斯坦咧，咁睇嚟啊，有機會進身再下一 round 嘅賽事。咁啊，其實足球代表隊啊，即係大講腳啲朋友仔，佢哋都係咁樣講嘅。咁至於你香港就算好好啊，避開咗日本同埋南韓，係咪先？ 係啊。 如果你同組有日本隊，都幾難搞。依家日本隊唔係踢緊亞洲波啊，踢緊世界波。咩叫世界波？即係可以大炒德國咧、啊。你知道個功力好強。 譬如咧，之前日本對泰國咧，佢哋都真係輕取5-0。 最狡猾係咩咧？其實我睇上半場啦，個場波0-0。咁我梗係做第啲嘢。 咁咪撳掣啦，下半場。 咁我諗住我係可能今次就你都知道日本都好有戰術噶嘛。意思是咩咧？可能亞洲杯即系大赛之前，我唔俾你睇晒全貌。 嗯， 我刻意隐藏啲实力咁样。咁、呢个都系啱啊， 正常啊， 兵不厌诈系咪先？即系我哋由细到大。 但系点样隐藏实力之余仲赢波，其实都好高技巧噶。 唔系啊，佢下半场突然间咁制赢5-0咯，呢、个系有少少始料不及嘅。咁当然最当打，譬如三千分啊嗰啲球员啊，亦都有份去出战啦、咁样。咁都要睇呢个日本队。咁另外就南韩队值得睇啊。咁啊，孙兴敏啊，同埋咧呢个拜仁嘅中坚啦。金文哉咧都會喺當中咯。近排其實如果你有睇狼隊黃喜燦咧，即係話南韓嘅球星，其實都幫到球隊入波咁，所以亞洲杯都係亮點多羅羅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啦。 係啊，喂，頭先咧歐咧亦都有提及過咧，就係一隊嘅球隊叫四川九牛啦。咁啊，新季咧佢哋就會升班去到中超嘅呢一隊咧，就係中甲嘅冠軍啦。咁啊，亦都可以講多少少，其實佢哋本身咧喺四川九牛入邊，其中一位股東咧就係城市足球集團啊。咁城市足球集團咧，其實佢哋亦都擁有冇錯啦，就依個叫曼城嘅。 曼城啊， 係啦，係基羅納啊呢啲球會嘅，咁即係佢哋其實都好睇好四川九牛，所以先至會 係咁都好嘅。即係你譬如 City Group 入主咗，咁你譬如令到中超第一資金多咗啦，第二又多一個曼城嘅衛星球會啦。 係啊， 即係容許我咁講啦，即係你曼城嘅衛星球會係咩咧？過往大家應該會了解到，譬如墨爾本城有啲球員喺澳洲踢得好好嘅，跟住咪叫做過繼咗去 移植過去咯， 係啦。用移植呢个字比较妥帖啲啦，移植翻去曼城嘅青训，跟住可能有机会踢下曼城啊，一场半场或者联赛杯嘅时候出场啊，等等啦，即系有啲咁嘅机率咯。咁互联互通机制就喺足球嘅世界从来都会发生噶啦，老实讲一句。 系啊， 咁大家睇下呢、這个叫做中超嘅新季，可唔可以喺中超方面大放异彩啦？咁样，阿小白又可以同你讲下咧网球喎。咁始终咧，呢个香港网球赛咧都系焦点所在啦。咁连日来咧都好多唔同嘅报章咧都有讲咧呢个香港网球公开赛2024嘅。咁啊，续演呢个男单16强嘅赛事啦。打到战火连连嘅，意思系乜嘢咧？仲未打完噶吓，咁啊，所以大家又可以继续观察同埋睇实啦。咁好多网球嘅强手啊，都混集嚟到香港啊，呢、這个都系二十几年以来咧，好少发生嘅嘢啦。咁啊，绝对系网球迷嘅一个福气啦。 系啊，好多千禧后咧都喺今次嘅比赛入边咧就亮相， 系啊， 即系令到我哋见到好多新面孔、新面孔啦，同埋。其实佢哋都打得好好，即系有板有眼有力度有速度。其实佢而家都即系睇到未来嗰个网球上面咧呢一班就系新星。 咁当然啦，即系除咗有新星，当然有老手啦，亦都有头号种子啦，俄罗斯嘅球手啦， 魯列夫咧就正式登場啦嚇，咁十六強咧就面對資格賽嘅種子球手嚟自英國嘅保迪啦，咁啊意外陷入苦戰嚇，但係呢啲都係報章講俾你聽有幾咁激烈嘅一個戰況啦，咁啊最後都係險勝嘅，係最後冇事嘅，咁啊將會與咧法國嘅費爾斯咧就爭奪咧四強嘅席位，呢、這個就係嚟自咧香港網球公開賽2024嘅一個戰況啦。嗱，小白同你講多一個資訊啦， 好啊， 聞說咧高橋洋一老師咧就 係 喎呢個一個。叫足球小將， 突然之間話停嘅喎、 啊，其實都幾好啊，我覺得即係差唔多收筆都一個大圓滿啦。 其實 你睇法係點咧？ 佢咧就一直以嚟佢都已經想停嘅啦，因為佢自己都話自己年事已高啦，咁都六十幾啦。咁之前其實亦都有嚟到香港做宣傳嘅。咁佢自己六十幾嘅時候，佢話畫畫咧畫工，即係個速度的而且確咧慢咗好多，同埋老花有陣時都睇唔清楚。咁 呢個 AI 幫佢啊？ 係咧，呢個都係一個嘅問題啦。咁但係即係好多人就會諗啦，其實嗰個退休嘅想法幾時開始有嘅咧？佢話其實喺東京奧運嘅時候，佢亦都諗住藉住東京奧運就完咗足球小將嘅。咁、但係點知就拖啦，咁拖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終於決定咧嚟緊呢一期佢最新刊登之後咧就會完㗎啦。咁最新佢嗰個嘅漫畫個劇情去到邊咧？ 打到奧運啦，好似係嘛？ 我都唔敢講佢到底去到邊，因為佢每一期喺雜誌上面刊登嘅，係啦。咁所以佢最新個去到邊同埋點完咧？咁我都冇留意，同埋即係要睇翻啦。佢哋都未登咁樣。咁但係最遺憾嘅就係入邊嘅主角啦，而家叫小翼啦，我哋以前叫大智慧啦，就仲未贏世界盃嘅。 哦， 系啦， 唔紧要啦。其实我觉得，足球漫画或者所有运动漫画，唔系最后攞到，即系最 top 先系。 世青杯咪赢过咯，即系你讲入边嘅主角嘅话。 系嘅，系嘅。咁但系喺世界杯始终，如果你画到件事太梦幻呀，有啲奇怪。 系啊， 即系如果你话依家，譬如啲游戏设定都讲到旧时日本队嘅一啲球员，本身都唔系一啲好强悍嘅球员，依家都飞升国际啦，踢到欧洲队啦。好似话梁仔依家踢紧咩啊？踢紧 AC 米兰定国际米兰啊？ 好似系国际米兰啊，系。梁仔踢国际米兰， 即系你 有即 系如果陪伴大家成长，可能听紧收音机啊，梁仔面部挡球 啊，系啊系啊系啊，跟住仲有以前其中一位球员即系漫画入边噶啦，阿松山光咧就去踢咗阿仙奴啦， 松山踢阿仙奴，仲有就其他都系外流揾食噶，即系 史哲强又去咗祖云达斯咁样， 即系你最前线嗰啲，即系譬如讲紧即系阿葵新五啊， 都系意大利啊， 咩史哲强啊，麦泰来啊嗰啲，即系我哋成长，你去。即係外流揾食都講一個，你梁仔喎，梁仔都踢緊國米大佬，咁你使唔使其他嗰啲再二三線梯隊嗰啲都同你 咩次藤陽啊嗰啲左野滿嗰啲咯。 次藤都踢緊第二隊啊！次藤踢緊法甲嘅，我冇記錯。 哦，係咩？ 係次藤係踢緊法甲嘅。如果佢而家跟個遊戲嘅， 咁似乎得翻立花兄弟或者早田嗰啲啊，早田都應該仲喺即係劇情入面仲喺 J League 嘅、 啊，真係唔知道。 不過其實佢劇情都犀利，就係因為佢講到主角啊小翼大智慧咧，佢就去咗巴塞嗰度踢波嘅。 係 係。咁巴塞就見到我哋以前嘅一個球星，就譬如阿利華道啦。咁佢漫畫入邊就個譯名就叫利華爾啦。咁佢入邊咧個著個波衫就係28嘅。咁因為佢2+8亦都暗示其實佢會係10號。咁連埋呢一個嘅即係巴塞方面嘅球會咧，其實亦都真係嗰陣時同高橋洋一去到合作，就將一件寫。住Tsubasa 即系大智慧小翼，佢嗰件嘅波衫就挂咗喺佢哋嗰个嘅博物馆嗰度。 系， 咁呢个都系睇到足球嘅魔力啊！咁、老实讲，美斯都有接受过访问嘅。美斯啊，跟住华朗啊，其实好多足球员都系睇足球小将大嘅。 系，咁啊，即系一代嘅经典啦。咁啊，即系时候唞下都系啱嘅。 系啊，系啊。 情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 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搏斗。睡累到最后也会仰首，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前，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战胜了光阴再聚首，爱是放，爱是走，共是合奏。与你分开之后，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昔被时间蒸馏。与我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慢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待各自有新伤口便看透。 他名字是坤哥吴业坤，分手前中后。 晨光第一线，船仔。 相信大家都试过年轻的时候呢去穷游的。 有啊有啊，是啊。 有 啊， 是 啊。 是啊。 除非你是富二代啊。有啲年轻嘅时候都未穷过嘅，可能真系 又好似系 我细个已经搭私人飞机啊！ 我有住过最平喺池袋嘅一间民宿咧，系2500 yen， 即系几 一万。而家你维翻港纸咪就系百零蚊咯。 哦，咁都几平。 系啊， 我试过 好细嘅咋，即系我变咗嗰只蓝色机械猫瞓喺个柜入边。 我试过冇租酒店住添，即系我去过一个地方 瞓 机场咯。連續四晚都係瞓機場，咁、我就圍繞住個機場嘅嗰、那個圓圈氹氹跨個圓洲區嗰度生活咯，即係夜晚黑就去瞓機場咯。 嗯， 係啊， 舒服嗎？ 唔舒服，但係呢個最平嘅方法嚟嘅去旅行。 Okay. 因为你完整咁样悭咗四日嘅， 咁又系真系。 但机场通常同你要去嘅旅游点好远噶， 系啊，所以我咪话你唯有喺个机场嘅圆洲区嗰度生活咯。 咁咪好闷咯， 系咯，你睇下你去咩地方啫、啊。你明唔明我讲？ 我明我明。 即系如果你去啲同机场旁边好近嘅地方，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啦。船仔你继续讲，系。 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个网友咧就分享佢荷兰嘅旅游经验啊，因为佢之前就系话啦，佢喺机场咧就唔够旅费咁样，得翻39欧啫，唔知点算啊咁样，39蚊啊，其实都唔知系日系 yen 定系咩。哦，系佢39欧元咁样。 系系系。 咁但系咧佢又想去荷兰，最后屘咧佢就决定。住喺機場好似阿 O 咁，亦都揾咗個新嘅方法去賺錢。 點樣賺錢？ 佢賺錢嘅方法咧， 唱歌、彈吉他係嘛？ 我覺得好啲嘅再係啦。佢咧就發現機場嘅時候咧，大多數嘅座位得2個插蘇位，咁、即係唔夠位俾大家插電啊。於是咧，佢就整咗個拖板類似咁樣啦、就可以俾大家咧喺上機之前咧插電。咁大家咧就係需要俾啲小費佢得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发现佢真正令到佢赚到嘅原因咧，系因为佢倾偈。 哦， 托德系咪啊？ 系啦，佢同一个威士忌爱好者倾偈咧，倾到咩位咧？倾到佢俾咗100英镑佢。 系咩？ 系啊， 好似呢个朋友系日本人嚟 嘅。哦，系啊，日本人嚟噶。 呢个即系39欧嘅人。 系啊，证明咧，其实倾偈先系一个真正赚钱嘅良方。 系饮得啊？佢系咪做陪酒嘅？其实 应该冇饮嘅，斋倾。 唔知啊，唔系讲下日本呢边。 whisky 咯，话喂我哋嘅 whisky 都攞 whisky bible 嘅，好叻噶咁样，可能就 系 咁样打开话题嘅盒子咁样系嘛？ 所以其实任何方法都可以成真嘅，如果大家愿意去尝试嘅话。 早晨啊，星期五的早上八点十一分，这个环节继续请你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啊，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啊。 星期五愉快，看到隔晚美股升跌不一啊。至于昨日港股就报章是这样形容的，恒指是闷和，成交就是704亿，两个礼拜的低位，好像交投都是淡静一点。原因何在呢？今天有没有机会看回好一点呢？就交给 Dicky 去讲一下啊，由外围的市况回来香港的股市方面，留在16645点是升定跌呢？咁啊，唔该晒 ，Dicky，thank you。 好啊，嗱，寻日其实个港股唔使跌咧，都算系几叻噶啦。点解啊？因为外围啊回紧啊嘛，特别系个美国股市。咁嗱，当然喺寻晚咧，美国股市咧早段咧都叫做弹得几好，升得系威系细嘅。但尾段咧都无以为继嘅。头先你嗰个三大指数都升跌不一嘅吓。咁啊，再者咧就讲紧呢一个。在過去呢段時間，特別係幾重要的一件事，就係個債息由高峰期回落都已經好多啦，反映咗未來咧呢一個減息嘅預期，甚至乎即使而家咧，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從期貨市場啊，尋日都講啦，即係喺美國今年咧都係存在住減息嘅空間，最快可能三月份，遲極都唔會遲過年中，咁呢個預期其實亦都係。市場反映緊，無論是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期貨又好，投資市場的心裏面呢都已經計了這件事，否則就不會彈咁多升咁多又再創新高感那隻啦。所以去到現在這些水平又要再計個數的啦。當然港股亦都是即係由低位開始反彈，即係講緊其實真係都幾低下啦。咁亦都唔係彈咗真係好多啦，大概17100啫。咁跟住已經咧又好似冇乜力水啦。不過咧，亦都同我預期都好吻合啊嚇，係去到條20天移動平均線啱啱掂一掂穿一穿，跟住就咁就有少少咧又止跌回穩嘅情況。咁所以咧即係睇嚟咧，即係今日希望都可以即係。叫做守得住呢個位置啦，即係畢竟咧，即係兩個市場咧，嗰個節奏同個步伐的而且確咧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尋日嚟講都叫做可以係即係企翻定咧，喺翻因為6600樓上咧，咁我就收貨噶啦，老老實實都即係就咁講個市場嚟講，尤其是即係我哋港股而家個氣氛都唔算話真係好高漲噶嘛，即係畢竟而家都係憧憬緊，就係唯一一樣嘢就係、是、啊，咁而家既然即係經濟又唔係話太理想啦，咁啊各行各業咁啊。憧憬緊就係話啊，咁人民銀行嚟緊會唔會真係即係出下招咧？咁樣都係等緊呢啲嘢嘅啫。咁所以就即係算係咁樣啦。琴日個市嚟講就 咁啊。至於咧個股方面啊，同 Dicky 又可以分享下呢、這個，因為我哋即係投資者們咧，以散户咧，以聽眾朋友都係隨機應變一下啦。咁啊，睇到報章專欄，無獨有睇到 Dicky 都聚焦講下啲汽車股板塊，尤其是電能車啦。咁啊，兩大龍頭啦，其實過往啊，呢個禮拜咧都累積咗一定嘅下跌幅度啊嚇，咁樣即係兩隻龍頭嘅汽車股都有唔同嘅叫做隱憂喺當中啦。咁但係當中點去分析呢？而未來宏觀嘅睇法 ，Dicky 你又會點去睇呢？ 好啊，咁啊，兩隻其實咧都係即係改變地球人類用車嗰個習慣嘅，咁其實都好偉大嘅。咁當然即係如果你問我兩大龍頭，當然大家就知就係內地就係比亞迪啦，咁美國就係 Tesla 啦。咁兩間公司咁其實咧都係即係佔據咗咧，就係話全球咧，即係電動車市場一個好大嘅市場份額嘅。咁頭先歐都講話，即係永遠都係啦，即係有機遇，但係亦都充滿挑戰嘅。咁佢哋有啲咩挑戰呢？近期估計其實都回得都幾多㗎。你話 Tesla 又好嚇，過去嗰幾日啊嚇，以至到咧就係話比亞迪啊，唔係幾日啊嚇，過嗰幾個月，其實咧亦都即係由舊年八月高位都回咗，都相當之多。咁點樣去分析佢哋未來嘅前景呢？咁我諗大家可能睇到新聞呢都會知道，嘩勁喎，比亞迪呢去年第四季呢淨係講純電動車銷量呢係第一次超越咗 Tesla 喎，咁而家係全世界嘅一個係事實嚟嘅。咁當然啦，全年計呢咁仍然 Tesla 呢都係贏過馬鼻嘅，都或者都唔係贏過馬鼻嘅，都贏即係小大細半個頭咁上下啦。咁但係呢即係講到呢一個遙遙領前啦，喺內地市場嘅比亞迪呢，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講緊佢嘅歷史，大家都知佢最初上市嘅時間當年呢佢仲係一間做電池嘅公司嚟嘅，咁真係慢慢發展到即係雄心壯志，真係做到車，仲有一個咁樣嘅市場份額喺內地，亦都呢取代咗 Volkswagen 呢，即係成為最受歡迎嘅一個汽車嘅品牌，都唔係電唔電動啦，已經係講緊係即係話直情汽車嘅品牌啦。咁但喺未來呢，我諗大家留意幾樣嘢啦，就係話對於比亞迪，咁佢主要嘅市場就嚟自內地，有九成都嚟自內地嘅，咁所以佢要保持住高速嘅增長呢，咁除咗要繼續喺內地賣得好，又即係要贏其他啲對手之餘呢，咁一定要嘗試去發展下個出口嘅市場啦。咁但係出口市場又唔係咁容易做㗎喎，因為呢歐盟呢肯定呢就即將甚至乎之前呢亦都有啲報道講，就係話已經係即係對於內地嘅電動車即係話進口商呢展開呢啲反補貼嘅調查，咁因為內勢洶洶競爭大嘛，平靚正嘛，喺內地啲品牌。咁美國呢亦都呢已經呢係提出咗呢就係一啲有關於即係稅務上高嘅一啲嘅，唔可以話制裁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呢即係都係一啲不利於內地即係話汽車或者係電動車，甚至乎組裝嘅一啲嘅即係生產商咯。咁所以即係簡單啲講啦，如果你話啊，即係有一啲內地組裝，又或者有啲電池嘅部件組裝，跟住再出口去到美國，喺美國賣咧，咁而家咧就已經係冇咗個$7,500嘅聯邦税收嘅底面嘅。咁啊，對於一啲入門嘅即係比亞迪嘅型號咧，咁其實係一定係有所影響嘅，同埋亦都因為比亞迪亦都即係唔係比亞迪講錯，即係 Tesla， 因為 Tesla 有好多嘅電池啊，都係喺內地生產啦，咁甚至乎上海有廠房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而家調翻轉就呢啲美國嘅措施咧，就唔係淨係針對啲中國嘅出口商生產商，佢針對埋美國嘅，針對埋 Tesla 自己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就對於 Tesla 嚟講都有個壓力，咁但係對於比亞迪嘅出口市場咧，就頭先都講啦，就仍然係即係充滿挑戰嘅，所以佢話喂。咁點搞啊？咁不如喺而家即係嘗試下喺一啲海外嘅市場匈牙利啊咁樣做個廠房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而家開始即係傾啦，跟住仲要起啦，起完仲要生產，哇！咁即係都有排啦，都唔會話係未來一兩年嘅事啦。咁所以對於兩者嚟講咧，即係都係有唔同程度嘅挑戰。正正就因為頭先嗰個聯邦税收嘅底面嗰、那個因素咧，成為咗就係 Tesla 近呢幾日嘅股價即係回落嘅原因。咁當然即係長遠啲去睇咧，兩者都慢慢開始翻有啲吸引力。咁特別係比亞迪，我諗喺即係而家呢啲水平咧，都反映咗好多。你話喂，股神沽貨啊，以至到即係佢嘅即係出口嘅市場可能都仍然充滿挑戰。咁但係因為內銷真係賣得好好咧，咁我諗都有望啦，喺而家呢啲水平咧，都會係即係止跌回穩咧，機會都存在咯。 係咁樣認同 Dicky 嘅睇法啦。與此同時就係其實特斯拉嘅創辦人馬斯克都醒目嘅，佢都驚自己兩邊不是人，所以佢會同你講特斯拉係一間 机械人嘅公司啦，开始，同埋佢而家系 AI 嘅公司啊，咁啊，唔知系咪换转个跑道啊？唔同你玩电动车，我哋玩机械人啊，咁啊，实情又系咪真系咁样咧？咁啊，继续睇住呢啲财金事件嘅继续发酵啦。今日早上都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现嘅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Dicky 头先有提及个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晒。 好，下个礼拜再同 Dicky 倾偈，拜拜。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至少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上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力量，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我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飞翔，但是人没有翅膀，离开了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了眼眶，胆怯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 他名字是殷济如，一位很努力的星二代，作品名字叫关声倔强。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思芬喺度嘅。喺2024年嘅第一集，先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玩具展，即将咧就喺下个星期一开幕啦。由1月8号起，一连四日咧喺湾仔会展举行。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卖价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嚟做咧，就为大家介绍下展览亮点噶噃。早晨啊 ，Joe。 早晨啊，思芬。今年玩具展、婴儿用品展以及文具展咧，系贸发局2024年打 响头炮嘅贸易展嚟噶。今次三项展览会咧会以创新换意、玩转古今未来为主题啦，总共吸引咗咧嚟自32个国家同地区超过2600间嘅参展商噶噃。今届三个展览会嘅展商咧亦都好国际化噶。喺亚洲方面咧，我哋有中国内地啦、澳门、台湾、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阿联酋、印度同埋巴基斯坦等等嘅。而在歐洲呢也都有來自荷蘭、瑞典、土耳其、德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英國等等的展商的。另外呢我們也都有美國的展商的。除了獨立的參展商之外呢，我們也都會有很多國際的展團和展館的。玩具展當中呢，我們就有以歐洲展商為主的 World of Toys 展團，以及韓國和台灣的展館都會再次回歸的。中国内地展团咧有超过650间嘅展商添，而平湖市咧亦都系首次喺玩具展设馆嘅。展览会继续会设有呢个广受欢迎嘅焦点展区品牌廊啦 ，Brand Name Gallery， 混集咗超过220个知名嘅玩具品牌，让买家可以采购各大品牌嘅优质产品嘅。展览继续会采用展览加 Exhibition Plus 嘅线上线下融合模式举行啦。展商同埋买家咧，除咗可以参与呢个实体展之外咧，亦都可以利用相对易啊 Click to Match 嘅智能配对平台进行线上嘅洽商同埋配对噶，一直去到1月18号为止噶。今年大会咧，亦都会推出呢个数码二啦 Scan to Match 嘅服务，等买家可以喺实体展嘅期间咧，利用我哋 HKTDC Marketplace App 嘅数码二功能咧，扫描咗展商嘅专属二维码，就可以收藏中意嘅展商啦，浏览产品信息同埋展会嘅互动平面图，进行产品咨询，并且可以喺实体展期间或者之后咧，同展商继续佢哋嘅线上洽谈噶。 阿 Jo 啊，今年嘅玩具展咧，我知道已经系第50届噶啦噃，咁不如咧都同我哋介绍一下新嘅主题展区同埋一啲嘅特色产品咁啊。 好啊，绿色生活同埋环境保护咧，一向都系热门嘅话题啦。而玩具展特设嘅绿色玩具专区咧，就搜罗咗好多唔同嘅环保创新玩具，希望俾家长喺小朋友细细个开始咧，已经培育佢哋嘅环保观念噶啦。有个瑞典嘅展商咧，就带嚟一个100%环保物料制成嘅双层车库玩具套装。个套装咧就包括一个双层车库，底层有呢个洗车场同埋加油站，而顶层咧系停车场同呢个停机坪嚟噶。另外亦都配有呢个道路套装啦，两架车、一个直升机同埋三个公仔。呢一套嘅瑞典设计嘅玩具组合咧，除咗呢个物料系安全无毒之外咧，造型百变，亦都有多种嘅创意玩法，可以提高到呢个小朋友嘅创造力嘅。为咗更加便利买家采购咧，只要现场见到个展商有呢个绿色嘅叶仔嘅标志咧，就代表有呢个绿色环保产品供应噶啦。而今年嘅大同世界亦都会继续扩充啦，加入咗呢个全新嘅收藏玩具区，亦都得到香港品牌玩具协会 HKBTA 嘅参与。佢哋咧仲会首次设立呢个展馆啦，推广香港嘅创新产业、玩具品牌同埋展示有收藏价值嘅玩具噶。到时咧喺展览厅三 E 门口咧，仲会展示一个两米高嘅日本超级英雄嘅公仔啦。另外亦都有一个1.5米高嘅机械模型噶，俾入场嘅人士参观。而另一个嘅全新展区咧就系 ODM 会点啦，集中咗多家提供呢个原厂委托设计服务嘅展商，当中有内地嘅展商咧就会带嚟一款儿童嘅列印相机，设有双镜头拍摄录像，仲系即影即有先，一秒就可以打印出呢个高清嘅相纸噶啦。机身使用咗呢个安全环保嘅材料啦，无毒无污染嘅，咁小朋友用嘅时候就安心得多啦。 嗱，我知道咧，业内人士咧，如果想取得业界最新嘅资讯嘅话咧，亦都可以参加活动讲座噶噃。不如阿 Jo 都同我哋介绍一下。 好啊，以往咧玩具展嘅重点活动香港玩具业会议咧，今年咧会升级为呢个亚洲玩具论坛嘅。论坛将会喺展览嘅第二日啦，即系下个礼拜29号咧，就下昼举行噶噃。今届嘅主题系解锁亚洲玩具业市场之关键。到时呢，我哋会请嚟多位不同国家同地区嘅专家呢，一起探讨业界嘅最新议题，同与会者呢分析亚洲玩具业市场嘅前景同埋新兴嘅趋势啦，分析消费者嘅需求、玩具业可持续发展、玩具实体数码化以及人工智能喺玩具同埋游戏业中应用嘅议题啦。会议费用系全面嘅，业界朋友咧就要把握机会参加啦。另外，展览嘅第三日咧，即系星期30号啦，就会进行研讨会嘅，探讨最新玩具安全条例。其他研讨会咧，将会涵盖 RCEP 地区嘅玩具市场、绿色玩具市场趋势等等嘅议题嘅。大会亦都会喺会展3楼特设咗呢个香港玩具展50届嘅长廊， 展示歷屆玩具展的珍貴照片和影片的，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了。其實除了香港玩具展，同期還有香港嬰兒用品展、香港國際文具及學習用品展等等的。展覽詳情大家可以上到去貿發局的網站查閱。下個星期一阿祖還會繼續上來和我們介紹嬰兒用品展。今早早唔該曬，Joe， thank you。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梁正滔報導新聞。以色列軍方在加沙地帶打擊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行動快將滿三個月，國際社會關注衝突正是向約旦河西岸、以黎邊境和紅海擴散。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說，以軍在下一階段作戰計劃會在加沙北部採取更有針對性的行動，並且同時繼續在南部追擊哈馬斯領導人。他又警告，通過外交手段緩解以黎邊境局勢的時間已經不多。另外，也門胡塞武裝組織無視美國等國家的通牒，在紅海引爆一艘無人船，沒有造成傷亡。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聲明，嚴厲譴責伊朗克爾曼市星期三發生的爆炸襲擊事件，並且向罹難者家屬和伊朗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問，並且祝願傷者早日康復。安理會成員重申，所有形式和表現的恐怖主義都是對國際和平和安全最嚴重的威脅，強調必須要追究這些恐怖主義行為的實施者、組織者、資助者和支持者的責任，並且將他們繩之於法。安理會敦促所有國家根據國際法和安理會相關決議規定的義務，與伊朗政府以及所有其他相關當局積極合作調查事件。回來本港，衛生防護中心說，過去幾星期流感病毒檢測陽性比率和入院率持續上升，預計下星期將會進入冬季流感高峰期，並且說新冠病毒近期活躍度亦都明顯上升，預計 JN.1 變異株的比例逐漸增加，有機會取代 XBB 成為主流變異株。中心話，截至1月1日已經接種170萬劑流感疫苗，比去年同期增加21%，成績鼓舞，但是同新冠疫苗一樣，一老一幼的接種率仍然有改善空間。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呼籲，未接種相關疫苗的人士要趁高峰期來臨之前打針，減低感染、嚴重併發症和入院的風險。医管局就话，如果住院人数继续上升，将会增加人手和病床，加快病毒化验服务。如果有需要，可能调整非紧急服务。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44.76，瑞士法郎0.85，加元1.336，人民币7.16，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3,358点，升7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43.69美元，卖出204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同埋一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竹园道啦，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广播道口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噶，咁车龙排翻去联合道啦，近住窝打老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竹园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广播道口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联合道啦，近住窝打老道噶。 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咧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现在这么多条隧道就只是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近住裕豪新村对出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挤塞，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近住圆洲仔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再讲多次啦，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就封闭，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手下留情团队会踩住两个辘去到新界， 喺充满童趣嘅单车公园，将幸福亲子情广播。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系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啊，2023年呢冇衰仔咁样搞到成屋都系杂物，所以新一年我会应承屋企人源头减费，拎少啲杂物翻屋企，将屋企执得妥妥当当嘅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新盼望，人人都咁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不如大家试下抽一啲时间独处一下啦。 哦，好啱我呢样嘢，系一个好嘅提醒啊！ 因为你屋企都几难独处系嘛， 都几热闹屋企。咁有阵时要搵啲时间独处咧，因为我亦都唔想喺屋企，譬如对住部电脑，跟住又插住个 headphone 去做好多嘢。即系我唔想就系有人嗌我，特别系小朋友嗌我，原来佢发觉自己嘅爸爸成日听唔到佢讲嘢嘅。因为我自己都做亲子节目啦，呢啲咧咁潜移默化嘅嘢，千祈唔好掂。系啦，总之佢嗌你就算唔想去到即刻搵佢，你都要起码认一认佢，要应机。咁所以咧，独处嘅时间咧。俾我嘅话咧，我就会唔喺屋企嘅，即系例如喺出边食个孤独嘅拉面啊，或者系独处嘅拉面，又或者系 有啲朋友出去輕鬆下，譬如尋日啦，同啲同事去飲下茶，我覺得都好開心啊！呢樣嘢即係俾我嚟講咧，已經算係獨處噶啦，即係冇咗嗰種。嗰種熱鬧啊，係啦，屋企嗰種嘅熱鬧。 咦，你好啱去嗰間正好似自修室嗰間拉麵鋪喎。 係啊， 係、啊，不過依家啲遊客都多翻好多啦，係、 啊、 要排隊啊，尖沙咀嗰間、 啊。所以有陣時咧，我自己都幾享受喺屋企煮嘢食嘅時候嘅。 係啊，幾療愈嘅， 因為閂門啊，我閂廚房門啊。我就好嘅個講法，我就話因為啲抽油煙機啊，有陣時整呢樣整嗰樣咧，嘈啊，嘈到你哋啊咁樣，即係同嗰兩個仔嘈到你哋啊，咁於是乎就閂門啦。跟住你就覺得，啊爸爸真係細心啦。其實就係我自己想喺廚房嗰度咧專心整下嘢。 嗯，我睇下書啦，有陣時去書店嗰度睇書，就半個鐘頭你認真望住一本書咧，就好放鬆嘅，因為你完整咁樣唔使輸出啊嘛。即係你到一個人大咗咧，尤其是我哋做媒體咧，就成日要輸出嘅，即係成日都要有 output 嘅。咁、input 嘅時候咧，先係你個腦最放鬆或者最舒服嘅時間，因為啊啲知識入緊嚟啦。咁但係我哋往往就係 output 多過 input 嘅時間好少啦，咁樣咁、所以就都想多啲去書店嗰度啦。其實書店真係半個鐘頭。我咧有一間香港站嘅書店咧，好正嘅，我覺得即係港鐵香港站咧。佢个途中咧有一间书店嘅，嗰间书店系俾到我经常即系休息喘息嘅一个好好嘅时间嚟嘅，真系正嗰个位系啊，即系港铁站有书店。 我自己都系睇书嘅，咁、但系我就喺屋企睇咯，因为我买书咧我买得太多啦，而家买到唔睇啊。 我点解啊？喂，我同你交换下书 睇 下， 睇唔切可以啊，就睇唔切咯，所以就中意而家就咁匿喺间房睇书咧， 系 又真系几舒服噶、尤其是我会点埋香薰嘅， 系 哇， 即系我系一车个 咩味？ 我日日唔同噶， 咁犀利啊！ 会沟噶嘛？ 哦，系啊，识得沟系嘛？ 我唔系好识够乱沟噶咋，但我觉得都几香啦、 啊。咁自己有几 沟？系啊，都几香啦、啊。木质味嘅都应该都衬翻木味或者花香味嘅。 咦、 嗯， 即系送礼物俾你，其实可以送呢个香薰、 啊。系啊，基本上都 精油 噶， 系嘛？ 系啊，系啊，好中意落精油噶。 搵啲古怪味送俾你先。 例如咧？ 我唔识噶， 唔讲住。 哇，好惊啊！ 你等小白送呢啲嘢俾你啦，系啊，咁啊，所以。俾大家礼拜五啦，即系放慢脚步啊，喘息一下，独处一下，都系一件好嘅事嚟嘅。咁啊，大家揾下属于自己嘅 me time 啦。 大家过马路嘅时候，通常都会过斑马线。不过究竟斑马线系点样嚟嘅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原来早在古罗马时期的庞培城，一些街道上面车马和行人成日都交叉行驶，令到市内的交通非常之挤塞，所以人就将行人道和马车道分开了，而且还在行人路上面加高，在靠近马路口砌起一个凸起路面的石头，叫做跳石，作为可以指示行人过街的标志，咁行人咧系可以踩住呢一种嘅跳石慢慢过马路， 马车行驶嘅时候，挑石啱啱好就喺马车嘅两个辘中间。咁后嚟咧，亦都好多城市用呢一种方法。去到十九世纪末期，随住汽车嘅发明，市内更加系车流滚滚啊！咁所以以前嘅挑石已经咧冇办法避免交通事故。去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英国人就在街道上面设计了一种横格状的行人环道线，规定我们行人环过街道的时候只可以行人行横道。于是伦敦街头就出现了一条条非常之醒目的横线，因为望下去的时候好像斑马纹，于是大家都称它为斑马线。 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溶解中冰川，距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馆塞套，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如此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了做到有把沿途分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吗，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情侣那样沉闷，何表做都有把沿途滚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便快乐，不怕异国再派旅，不舍地走在晴空下，和陀羊在对话，不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导航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想夺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走的话，记住了那样子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意雅。 咁靓仔又唱得边够佢玩啊？佢系 Jeffy 魏俊生，有呢首作品叫做《我的世界地图》。 晨光警政。 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公共关系部督察严志刚先生咧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噶，Philip Sir 早晨， 早晨啊小白，各位听众早晨， 2024年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小朋友就聪明伶俐，学业进步。 多谢你先。嗱，今集就是2024年的第一集嚟，我都祝愿各位的听众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哎，系啦 ，Philip Sir， 我在2024年第一日咧就见到你哋新开设的警务处抖音官方账号，发放了一条新的片段。咁而呢条短片咧，好快就吸引了超过500万粉丝点赞。咁其实咧，我都想问一下，官方抖音是香港警察第九个的社交媒体平台啦，点解会开设抖音账号嘅咧？同之前的社交媒体相比，抖音号是不是有啲特别之处噶？ 新一年的片段可以获得大家的支持，首先是要多谢这一班支持香港警察的朋友。其实这个成绩真的很值得鼓舞。其实抖音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短视频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数量，尤其是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随着短视频平台急速兴起，警队希望透过在抖音上以短视频方式加强与香港、内地和其他地区的民众接触，特别是青年人，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去传递防骗灭罪信息和展现警队正面形象，说好警察故事。 咁同你哋过往侧重文字、图片或者喺一啲比较长嘅视频为主导嘅信息传播方式，咁真係有好大嘅改变。 冇错啊，小白，我哋希望呢一个改变可以适应不断变化嘅社交媒体环境，亦都可以针对唔同嘅社群，更加有效咁去传达重点警务信息，咁就自然可以同公众建立更紧密嘅联系啦，仲可以达到针对性宣传嘅效果，达到同各界市民一起防罪灭罪的最终目标。 Hey, Philip Sir， 其实我刚刚都即刻揿入了你们的抖音官方账号那里看，见到你们发布了六个作品就已经有超过400万粉丝，获赞量超过900万，这个成绩呢是不是你们预期之中的？这 个成绩是完全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预期的。我们整个团队一开始想，作为官方抖音号的新丁，3个月之内有6位数字的粉丝数目已经很好了，甚至乎已经是很进取。但是这个目标在第一条短片发布之后半个钟头就已经达到，所以在发布当日见到有这么好的成绩，整个团队都非常兴奋，整晚都留意着粉丝的数量，见到涨粉，即是粉丝增长的速度非常之快，最终在一日之内我们涨粉300万，而在发布第二条片之后已经有接近350万，即是差不多半个香港的人口，而且网友和不同界别的官方抖音号之间的互动更加是令我们感到喜出望外。 我也留意到你们新的抖音平台，见到很多网民转载你们的短片，而且很多人模仿你们的拍摄方式去制作更加多的短片。 是啊，我们的短片也都两次成功打上抖音热搜榜，都得到传媒广泛的报道，也都非常感谢网友对我们短视频的喜爱和支持，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创作更加多优质的内容。 我看到网友的评论都是积极和正面的，特别是赞美视频品质很高，看到这些评价制作团队不知道有什么感受呢？还有你们是怎样掌握到那个流量密码的？ 整个团队对于网友积极正面的评论当然是觉得非常之鼓舞和激动啦。首先这个是引证了抖音网友对我们短视频品质的认可和肯定，同时也都很开心可以见到香港警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知名度和活跃度逐步提升。其次我们留意到很多网友的评论都是同一些经典的港产片对白有关，引证了很多网友对香港警察的印象都是来自于港产片和电视剧，肯定了我们这些短片电影感满满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而且的确吸引到很多网友的眼球，这些肯定已经成为我们的推动力了。团队会继续制作高质量有创意的内容，并且是和观众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同时为他们提供有用的警务资讯。 Hey, Philip Sir， 剛才你又提及到希望透过有创意的短视频将各种警务资讯传递给观众。其实短片的创作灵感来源是来自哪一度的呢？拍摄剪辑的水准都很高，我相信观众都很好奇是不是由专业人士制作的。 平台上面的短片创意灵感来源是我们的日常警务工作。首先作为警察， 我哋其实有好多好好嘅警察题材想同网友去分享，想用最真实嘅一面同网友分享香港警察实际工作嘅情况同埋一啲重点宣传嘅项目，包括一啲科普类以及同反诈有关嘅内容。但是对于不是那么熟悉抖音运作的我们呢，今次是首次联同第三方的专家一起去制作高水准的短视频。我们很开心可以找到一对有丰富制作短片经验，同时间明白抖音网友口味的制作团队，和我们一起制作高质素的短片，而且还给到一些很好的意见，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碰撞。既可以表达我们的资讯，同时用一个观众想看的角度去呈现，制作团队共同创作剧本的时候都会尝试加入香港电影和电视的元素，令到我们的短片电影感满满。 看你们的成绩就知道了，你们整个制作团队的合作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工作模式，可以同时发挥两家的所长。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参考其他优秀短视频的创作，包括国内外的警察部门或者相关机构作品，以及具有创意和影响力的短视频内容。这些参考和借鉴能够帮助我们拓阔视野，吸取经验，并且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水准。 睇翻你哋嘅抖音官方账号，目前播出嘅短片有反恐特勤队、交通部、O 记同埋冲锋队，咁唔知道跟住落去介绍边一个嘅部门呢？ 我哋最近发布嘅冲锋队短片，网友嘅反应咧都系非常之正面嘅。我哋咧暂时已经发布嘅短片都系以知名度较高嘅单位作为主轴，希望可以喺入驻抖音初期，可以利用呢啲片吸引最多嘅粉丝关注。当我哋粉丝数量同埋知名度达到一定水平嗰阵，我哋就可以将一啲资讯量重啲嘅内容，例如系科普类以及同反诈有关嘅内容推送俾我哋网友。咁当然啦，我哋亦会推出介绍更多部门嘅短片，以展示香港警察嘅多元化工作领域，俾网友更加了解香港警察嘅专业。 唔怪之得你哋嘅抖音平台咁成功啦，原来系有咁周详嘅计划去到安排噶噃。 多谢小白同埋咁多位粉丝嘅欣赏同埋支持啊！其实除咗事前嘅策略方向之外，可以有今日空前成功嘅成绩啦，系要有多方面嘅全面配合嘅。首先是有领导的信任和给空间去创作，辛苦了各位同事绞尽脑汁去想一些好的题材去拍摄，制作团队所提供的专业意见，亦都有赖抖音政务所提供的后勤支援。当然最重要是各位网友和我们的互动和支持，我们会继续展现好警队的专业能力，去获取大家的支持，将防骗灭罪的信息广泛地利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推广开去。 多谢晒菲利上咁详细咁讲解香港警察抖音官方账号的资讯。咁观众咧，除了在线上支持你哋之外，嚟紧有冇啲线下活动市民都可以参加嘅先？ 当然有啦，公共关系部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好市民奖颁奖典礼，嘉许同表扬协助警方或者系其他市民防止或侦查罪案、逮捕罪犯、協助保護生命的好市民。而在最近兩年，我們亦都新增了好機構獎，表揚一些協助警方推動防罪滅罪工作有優異表現的機構，當中包括私人企業銀行以及社福機構等等。 那接下來你們何時會再有好市民獎頒獎典禮？ 接下來的3月17日，我們將會在灣仔會展舉行好市民獎2023頒獎典禮，嘉许80名协助警方扑灭罪行、维护法纪的好市民。而颁奖典礼之后，我们亦都会在五个陆上总区的五间大商场入面举行好市民奖巡回展览，去宣扬守法意识和好市民精神。之前四次的展览呢，都总共吸引超过45000名市民参加的。而参加的市民还可以在欢乐的气氛下认识更加多怎样成为好市民的知识。 Hey, Philip Sir， 咁听众可以去边一个商场参加你哋嘅好市民奖巡回展览呢？ 而今次嘅巡回展览呢，最后一站将会去到观塘嘅 APM 商场。到时会有正义守护联盟嘅各个吉祥物，包括系红蛇、豆苗仔、豆大师、好市民联盟、反诈仔仔同埋宣传禁毒意识嘅咪仔同大家见面。现场除咗有摊位游戏之外，会场更设有好市民问答机同正义守护联盟展品雕塑，俾市民拍照留念。 啊，就嚟咧农历新年啦，今次嚟探我哋嘅咁多位大朋友小朋友，玩完游戏之后，仲可以赢取精美嘅好市民联盟利是封一套，以及其他丰富礼品添。啊，记得一月十一号到十四号中午十二点到八点，去到观塘 APM 商场嚟揾我哋啦。咁亦都可以留意住我哋警队 Facebook 专页去了解详情嘅。 多谢晒 Philip Sir 介绍警队线上线下嘅最新活动啊！各位听众记住啦，一月十一号到十四号去到支持好市民颁奖典礼巡回展览之余咧，多啲留意警队九大社交媒体平台嘅最新动向同埋资讯啦。下次有机会咧再同大家倾偈啦。唔该晒 Philip Sir，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早晨，投资 O2O 九点零八分，阿 O 同大家咧喺星期五嘅早上讲讲啦。今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有得升啊，升十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十六点啊，纳指跌多啲系跌八十一点啦，港股 ADR 咧都系要微微跌啲嘅，跌八十四点啦。咁啊，俗称一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又低水五十点啊，睇嚟今日市况咧依然都系平淡少少啊，咁啊，平淡究竟是福啊，定还是系平稳向下啦？呢个都系要留意翻。咁啊，投资者朋友，不过咧有样嘢就可以呢个时间咧同大家去讲下，1872388，咁啊打个电话嚟做咩咧？小白， 晨光 morning call 啊，咁我哋今日星期咧，星期五啦，咁啊亦都有一天嘅位置咧，就系今日啦吓，咁啊稍后九点四十分嘅时间咧就可以博听众出街噶啦，咁啊而家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啦， 系 预约一阵间嘅，系啦，咁啊预约一阵间，咁你嗱今日星期都。五号啫， 系 你喺2024年上面有啲咩宏愿啊，有啲咩想做啊，或者上年做到好开心啊，有啲咩计划系点样啊，分享啊，或者多谢嘅朋友咧、全部啊，想倾偈嘅，打翻上嚟1872388， 系都系新年快乐系列啊吓， 冇错， 继续有啲新年新嘅愿望啊， 机会难得啊， 盼望咧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咯噃。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电话旁边啊，大壮开麦，当然有大壮麦。大壮麦，2024年新年快乐，你好。 新年快乐，你好，小白，哇，真系咪万象更新啊？即系始终系新嘅一年啊。 咁啊，梗系啦，所有嘢都向好嘅方面进发。 啊，希望系咁啦。不过一开始睇下，咦？淨係睇日本啊，即係佢哋嘅年初一嚟嘅喎，過新歷年， 係 第一日就地震有多少海嘯啊？石川嗰邊，咁另外第二日又唔好彩啦，啲唔知道算唔算係人禍啦？飛機又撞埋一齊，又大火咁樣。 係好彩咧，就係個客機上面就人冇事啊！ 好彩啲機組人員咧真係叻嘅，即係即使中間嘅通訊斷咗咧，嗰啲空姐都識得安排啲人咧喺適當嘅位置咧係逃生。 乘客都要一讚啊！乘客要讚咩咧？就係冇趕住去到又攞行李又剩啊，要走就走啦，即係守規矩嘅。 所以人哋如果係有好嘅嘢咧，大家都要可以係睇睇借鏡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做人有做得好，有啲做得唔知算唔算好啦？即係你睇翻。中東地區呢個火藥庫咧，即係今次就係以色列就俾人哋真係 有啲批評啦。 係喎， 係啦，雖然開始嘅時候呢啲歷史咁耐嘅鬥爭啦，就係、是、巴勒斯坦有啲行動，但而家就好似真係覺得難聽啲，好似滅族咁嘅樣，一短時間已經唔見咗即係兩萬人嘅生命。 係，我哋住喺香港咧，我成日都話福地嚟嘅，我哋特別呢一代啦，冇經歷戰爭，咁有陣時睇到人哋咁慘咧，其實我都好慶幸自己喺呢度咧生活安穩啊。 係啊，不過你話地方細細，咁我哋都好多係先進嘅設施啊、基建啦、啊、道路啦、啊，咁但係人咧都有好多行為都要自己係遵守下好啲嘅。 係要啊，要 駕駛咧就都唔係一次喺度講啦。就希望大家即係駕駛者、啊、就安分啲，或者係守紀律啲啦。 啱啊，學下成龍大哥講，個個都要做大師傅啊。 咁但係咧，就睇到就係、是、啊，有即係呢幾個星期都好多呢啲交通意外，雖然即係不斷都有啦。 嗯嗯。 咁、啊、但係有好多睇翻，而家有即係有片有真相嘛。嗯。咁啊，睇到就好多啲駕駛者咧。即係其實可以唔使有意外發生嘅，如果佢嗰個駕駛態度係正確啲嘅時候嚇。 係咁啊。 咁但係睇咗咧，就除咗話個駕駛者或者係其他啲道路使用者嘅問題之外咧，咁睇翻嗰時咧，係咪叫網民咧？佢哋啲評語咧，咦乜原來好多人咧對於嗰啲交通嘅法律啊規例咧個認知咧，而我相信係同法庭啊或者應該嗰個水平咧係。抽远嘅 喎。哦，呢、這个唔知道关唔关咧？大家考牌嘅时候，大家都会话嗰份卷啊，真系好易嘅啫，常识嚟嘅咋。咁啊，疏忽咗一啲比较上系精辟嘅一啲法律啊。 系咯，嗰、那个路试就剔剔剔就搞掂系嘛。 系啊系啊， 好似冇乜听到人都唔系冇，不过少啲听到人咧，即系话叫肥佬噶嘛，系嘛。 我都识两位有肥佬过。 咁但係呢即係过咗关唔代表呢佢将来一定会遵守嘅。 啱啊。 咁就成日睇下啲人就话咦喺快线啦、即係高速公路啦讲緊即係绿色牌嗰啲呢。咁、啊、有啲人就认为可以呢继续喺快线度行咁。 哦，即係 keep 住条快线。 係啊，咁其实嗰啲例子寫得好清楚㗎，即係除非係要爬头嘅啫，否则呢就唔可以走去嗰度㗎嘛。咁、所以行得耐呢久唔久唔知边度啊闪一个阿 Sir 出嚟咧、就好似啲睇动物片咁啊，捉住一大雀仔，捉住个细雀仔埋喺一边咧，就啊，咁啊，去准备俾钱啦。 哦，咁如果驾驶态度系我一时啊右，一时咧又去翻中间条线，咁啊有阵时啊 keep 喺右，咁啊又得唔得咧？咁样 你话啲连cut几条线都有啦， 哦，咁啊系， 快车又有啊，嗰啲飞车又有啊，咁尤其是而家咧，系因为摩打啊嘛，用电咧嗰、那个起动好快噶嘛， 系。 咁以前咧系要嗰啲意大利名车，即系有牛啊、有马嗰啲咧，吓、啊、就话即系由零至加速咧啊，所谓个嗰个标准咧由零至100公里吓，咁、咧就可以系几秒钟啊完成嘅咁，咁而家好多电车都做到噶啦，咁、但系俾咗力你又唔系叫你用尽嘅，咁但系加速力咁快咧，的而且确咧系有个数字咧，我自己即系做。啲交通案件都睇到嘅，真係好多係牽涉啊！呢啲某個字母車頭 哦，因為起動力太強，所以啲司機有陣時就雄心壯志，以為自己 top 跟啊！ 會㗎，因為就算你睇翻過往即係幾十年有時候嗰啲揾到個錢咧，咁啊揸嗰啲意大利名車咧嚇，咁啊成日造成意外就係、是、啊！你知道以前有個名將咧，香港名將啊關山講過就話。要加速唔难噶，你揾个十岁佢踩落个油门度，踩到系咪地板油啊？咁啊，咪去咯。咁但系你点样控制佢control佢咧？咁啊，要好多嘅认知啊、技巧啦。咁啊，试过就系咧，因为控制唔好，咪产生嗰啲致命意外啦。 系啊，你估个个都可以咁踩落去嘅咩？如果冇技术嘅话，即系攞翻啲几百 CC 嘅车仔揸下算啦。 系啊，因为你睇下即系嗰啲实验片咧，真系70公里以下咧，嗰啲氣袋什麼東西都仲可以有少少保障。以上嗰啲撞咗咧，佢哋叫咩攬柱啊，定攬樹咧？嚇、個車內乘客啊、司機咧，其實好傷好傷嘅。咁相信啲人冇撞過唔知道啊。 係啊，我真係唔想撞啊，但我就有陣時上網咧，都會睇翻嗰啲頭先大眾咪所形容嘅實驗片啊。有啲高時速嘅時候一撞落去咧，係成架車扁咗噶。佢唔係。唔係一定係撞得好犀利嘅，但係只係個速度都已經可以令到架車咧喺撞擊嘅時候咧就壓到扁咗。 系啊，嗰、那个咁佢诶，嗰、那个固定物，即系嗰个撞佢嗰件嘢咧，直头由车头去到车尾噶嘛。 系啊， 架车即叫俾人叫劏开咗咁嘅样。 系好恐怖，好恐怖。 咁但你睇翻啲驾驶态度就系几种，即系其实日中揸车都知噶啦。有啲人中意唔知点解咧，系跟住人哋嘅尾巴噶。 哦，即系吊住人哋个尾。 系啦，咁啊而多咗个名词叫做推啊嘛，咁有时仲有啲乘客就推佢咁啊啲片啊流咗出嚟，咁啊跟住追啦。咁你话有啲佢中意系比赛嗰啲，当条马路咧就系、是、一急咁方程式嘅啲赛道咁，咁佢哋自己喺度玩，你固然唔好啦。但系啲普通嘅驾驶者咧都中意推住人哋噶嘛。 哎呀，如果中意呢啲嘅话，不如自己一系专心啲，考好啲个车牌，跟住揸手车劲嘅去澳门。合法咁样推啊！ 即系啊，唔该玩电竞啦，系嘛？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咁、啊、另外啲设线咧，就系、是、其实要设线有个安全距离噶嘛。咁、但系有好多咧，真系瞓身啊。话设就设，打咗灯都唔系叫大晒噶嘛。 系啊，有啲唔打灯啊，一路 cut 线一路打灯啊。 系咯，咁啊有时候揸揸下车，见到佢哋咁样设埋嚟咧，即系。个感觉就咦，细个睇一套电影啊，唔系咁啊，电视剧集啊，叫《龙虎群英》咧，就讲呢个国际刑警嘅，阿千叶真一做嘅，好多。 哇，其实我冇听过噶。 咁当中咧，有以前咪好兴啲剧集开始嘅时候，有啲开场白讲几句噶嘛。咁啊话啲国际刑警咧就置生死于道外啊。咁啊细个唔系好明，因为问大人啊嘛。咁见到呢啲车咁样瞓埋嚟。切咧，即系你唔得咧，所谓吓，即系你唔刹制咧，就已经撞噶啦。咁谂下佢话真系置生死于道外喎，呢位司机啫。 哇，佢哋真系好嘢，所以我做唔到国际刑警，又做唔到嗰啲司机，我好惊死。 咁原来国际刑警咧，唔使好似电影咁跑嚟跑去嘅，系一个联络组织嚟嘅。 系系 吓，另外一种形容咧，就系呢啲即系而家揸紧车嘅人都可以留意到，即系啊，你咁样。瞓身切埋去，你估二次大战嗰啲轰炸机咧？因为以前啊冇镭射吓、啊，去指引嗰啲飞弹噶嘛吓，咁、落炸弹唯有靠个飞机自己本身嘅冲力，即系用物理学嘅方法咧，只飞机咧系飞近嗰只咁嘅人哋嘅航母舰啊，借住个势咧就抌个炸弹落去吓，嗰、啲叫 diving 啊，俯冲轰炸机。攞命搏噶嘛， 真系攞命，嗰啲真系攞命搏嘅。人哋个战舰都有几支炮喺度，嘣嘣嘣啦， 系好密集添嘛吓。 系啊， 咁所以咁啊攞命搏，咁十个有一个翻到去嘅，但系有奖攞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切线真系搏攞奖咩？ 哇，呢啲真系搞唔掂啊！其实喺公路上面，我哋而家就好似调笑咁讲啊，好多时都有呢一类型嘅驾驶者啊。 哦，你由一你揸程车就已经经常遇到啦。 系啊， 个后果系乜嘢呢？后果就系当然啊，要劳动到消防员啊、警察啊、救护员去招呼呢啲不幸嘅吓、即系牵涉到嘅人士啦。咁、而且咧，保险嗰度咧，亦都系会增加嘅。即系赔得多嘛，赔得多佢哋睇条大数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话喂，我点解揸得咁小心？三四十年都冇嘢，点解保险费咁多咧？咁样啊，咪就系大家。唔系都咁小心咯。 哎呀，咁大家都想悭住个荷包嘅话，大家都系路路小心啊。 系啦，咁希望大家道路平安啦，嚟几一年吓。 系、 注意一下啲驾驶态度嘅。 系喺呢个马路上面，大家都毫无障碍，咁啊路路畅通，亦都系安全车速。咁啊，2024年都应该安然度过啦。 天灾就可以试下尽量预测啦，人祸咪大家检点啲避免咯。 同你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就咪。 唔该晒，小白。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原来而家落楼就可以回收厨余噶咯。公共屋邨厨余收集试验计划在去年十月已经展开了，全港到现在有成49个地点有智能回收桶，亦都是称为智能厨余机，可以收集厨余。收集到的厨余会运去环保署小濠湾有机资源回收中心，产生能源和堆肥，而且你还可以储分换礼物。不过厨余除了是主要用来做肥料或者余粮之外，其实都可以用来做生物表现活性剂的。 尤其是肥料的价值有限，在香港往往都是供过于求。而生物表面活性剂其实都是近五年才有人提出，它是可以用在洗手液、清洁剂、洗头水、洗液等等的清洁剂上面。不过现在的表面活性剂大多数都是化学合成，它的原材料主要都是石化产品，很容易会破坏环境。所以现在香港已经有公司在研究和开始在不同的食品厂收集少量的厨余做一个试制样本，以及接触投资者，希望一年之后就可以量产，为香港提供更加多的新环保产品。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上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手头，唱空一日举手好，功夫识打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酬，纷纷大众接受。相会或再句已听候，初初手作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金台双饮喜酒。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香槟好多支，心中好多次，靓靓，新开张新开始，正正，铺街物多进意，正正，上爆台双星子，三鬼家特体，开数值契体。 名字是 Twins， 有这首作品叫做《双喜楼》。 晨光追踪三十一。 你哋一月五号星期五啊 ，Happy Friday， 早晨阿昌，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今晚6:55有咩睇啊？ 咁啊，呢个港台电视32又会带俾大家有一场篮球嘅赛事啊，2023年度嘅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组嘅比赛，今晚嘅戏码咧就系呢个骏裕对永伦啦。咁啊，嗱呢两队咧嗰个积分咧就好相近嘅。咁呢一场终极嘅排名战，究竟谁胜谁负咧？呢、这个精彩一战万物错过啦。咁啊，呢一场波咧就喺周顿场馆嗰度会进行啦。咁啊，大家去唔到睇现场唔紧要，黐住我哋港台电视32，傍晚6:55就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啦。咁啊，讲多次系骏裕对永伦啊。 系啊，而且呢个节目咧只系有电视直播，不设网上直播同埋重温嘅。咁所以去唔到现场就记得留翻喺港台电视32啦。咁我哋由转一转台去翻港台电视31先。今晚10:30有《闪耀吧，中华文明》。今集系讲啲咩咧？ 嗱，今集咧要继续带大家睇下咧中国出土文物，埋去埋个现场嘅主持人啦，中国演员陈坤咧继续带大家去到寻幽探秘啊。嗱，今次咧会同大家睇下大唐啊，唐朝嘅宝藏。就会去呢个何家村睇下呢个两罂一罐啊，嗰度咧话名啊叫两罂一罐啦，其实原来收埋咗成1100件珍贵器物咁话，咁啊喺边度嘅咧？喺长安城啊。 千幾件嘅器物埋藏喺長安城嗰個地底嗰度，係一啲皇家嘅寶藏。咁啊，據講當中有一件咧香囊，就甚至乎咧提供咗一個線索，去揾翻咧失傳咗已久嘅唐朝一個皇宮叫做大明宮嘅所在地。即是说那个香囊呢是一个寻宝地图来的。咁大家想知道多啲嘅话呢，记得今晚留意十点半嘅闪耀吧中华文明啊。 我都几鍾意睇唐代嘅历史啦，因为本身自己中学时候读中史啦，咁而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电视劇呢係讲唐朝㗎嘛。所以呢都真係几有兴趣睇真实嘅历史啊，究竟嗰啲究竟啲电视劇係咪呃我嘅呢咁样。係啦，睇完应该会更加知得清楚啦。咁我哋又跳一跳去到星期六1月6号嘅7点钟晚上有大自然深度游啊。 冇错，呢个全新嘅节目，咁系讲乜嘅咧？嗱，呢个节目咧，首先系用 4K 同埋 8K 嘅超高清制作嘅，咁啊睇到啲大自然嘅风景会更加靓。咁呢个节目咧就会带大家咧去到香港郊野公园啊、自然保育区啊等等，提供郊游嘅路线啦、打卡嘅靓位啦。嗱，另外咧，每一次都有专家带路，就系同大家讲下咧香港嗰啲生物嘅多样性，喺嗰一个地方里边咧有啲乜嘢特色嘅动植物咁话。嗱，咁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荔枝窩嗰度玩下喎。荔枝窩咧就喺呢個新界嘅東北部嗰度嘅，裏面咧有一條客家村咧，有成300年歷史噶啦，係香港現時咧最古舊、最大規模、保存得最好嘅農村之一。不過咧，即係香港大家知道啦，農業咧就式微啦，所以呢個荔枝窩咧都慢慢喺香港人嘅眼中嗰度就忘記咗啦。但係直至10年前咧，有一班有心人啊。佢哋咧想復村啊，開展咗一個叫做永續荔枝窩嘅計劃，搞咗一連串呢啲嘅農地復耕啦、社區活化等等活動，吸引咗呢一班原居民翻返去，甚至乎連村外嗰啲好想耕種嘅人士都翻返去。究竟呢個荔枝窩有幾咁特別，有幾咁靚咧？嗱，今集呢個大自然深度遊會帶大家睇一睇嘅。 好啱啊！我以前咧大學有一科咧就讀呢一個生態旅遊嘅，特登就係講呢一個荔枝窩。 咁你应该好认识嘅喎， 认识多啲啦，因为始终嗰阵时咧，如果要读书咧，冇乜兴趣啊。系啦，咁但系咧，佢都讲咗好多嗰度嗰个生态啊，即系其实系好少有一个地方既有生态得嚟咧，系有文化。即系香港系一个特别嘅地方，两个钟头啊，点都去到一个郊区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想接触更加多嘅大自然，又或者系想睇下香港以前嘅文化咧，不妨睇一睇1月6号7点钟嘅大自然深度游啦。咁啊，去到星期日咯，真系日日都有港台电视陪住大家啊。去到晚上嘅8点半，港乐港乐咧，今集请嚟边位嘉宾呢？ 嗱，咁啊，新一年第一集嘅港乐港乐咧，就请嚟嘉宾就系车婉婉啊。咁啊，车婉婉咧就系之前系参加歌唱大赛赢咗冠军出道噶嘛。咁啊，佢做过好多样嘢嘅，做过 DJ 啦，做过电视同埋电影嘅演员。但系咧，原来佢曾经谂过咧放弃演艺工作，就一心做个好妈妈就算数噶啦。但系原来咧，佢又有一个唱歌嘅梦噶，直至到近期咧，佢有机会去到主持咧。电视台一个选秀节目啊，重新咧就获得大家嘅关注，正式啊推出埋佢嘅新歌添。今次港乐港乐咧，佢上嚟除咗会唱佢新歌之外咧，亦都会讲下啦，新一年有啲咩新动向嘅，想听下好歌，又想睇下车婉婉有啲乜嘢新动向嘅话咧，记得留意星期日晚上8点半嘅港乐港乐啊！ 唔该晒阿翠，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欧家荣话，流感下星期进入高峰期，呼吁市民尤其是高危群组，例如长者和儿童，应该尽早接种流感疫苗。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过去几星期流感个案持续上升，预料将会超出基线水平。同时，亦都见到公立医院上星期的入院率已经超出基线水平，而新冠活跃程度亦都持续上升。希望市民趁未进入流感高峰期之前，尽快接种流感或者新冠疫苗，同时注意个人卫生，戴好口罩。

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橋的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瀝源村的車龍就去到沙田馬場。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馬鞍山路恆安村落斜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我是音乐雪的艾力啊。新一年我希望答应自己，无论工作几忙都好，都多啲抽时间翻屋企同爹哋妈咪食饭。外面嘅世界呢味精太多啦，几时都系屋企饭最好。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新盼望，人人都咁旺。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的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一八二二二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当哥坐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本地标针同配件厂执行董事会分享点样营运家族生意，以及对中标业兴衰的睇法， 又会介绍香港海入面的蚝礁生态价值和孕育海入面微生态的方法。 阔别也一年的香港网球公开赛2024翻嚟了，今集送你精彩片段。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啦，九点四十分呢个环节咧系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我哋嘅听众朋友群啦，系咪？ 系啊，早晨， 早晨， 早晨，群姐，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咧？ 有啊， 系， 请讲。 明天就我个侄生结婚， 侄生结婚，叫咩名啊？佢吓？ 佢叫阿欣， 阿欣，阿欣恭喜你啊！ 阿欣咁样系咪？阿欣系祝你百年好合， 永结同心， 年生贵子。 你问下人先啦，年生贵子呢个年代 有20,000元喎， 系啊， 咁啊年生贵子啦，系啊系啊。 三胞胎啊，三胞胎啊， 生多个，生多两个， 系系 系，好咁啊，诶，听日就会去出席呢个饮宴啦，系咪都系咁啊？群 系啊，系啊。 咁啊，开心喎、啊！有冇买劲买定健身衫咁样，又去影下相啊？啲长辈依家好中意噶，即系去到影好多相啊，拍晒片咁样、啊。 长辈都 selfie 噶，跟住佢哋个 group 嗰度系咁传噶。 啱唔啱啊？ 梗系有啦。 有啊， 咁啊，做咩啊？你嗰件衫好靓噶，讲你听下，预备咗件咩衫啊？露背嗰啲咁样系嘛？露背咁样。 系啊，露背就唔敢啦。 系露背留翻俾阿奶奶着，系啊，留翻俾奶奶着，系啦。 留翻俾奶奶同埋外母。 外母着系啦，系啦，系啦，新娘子都唔可以咁性感，啲奶奶同埋外母要性感啲，系咪先？ 系啊， 要靓啊嘛。 已经准备咗件好靓嘅衫啊。 系点样靓法啊？ 吓露背咯， 会露背。 哦，好嘢，好嘢，好嘢。 系啊，系啊，咁啊，奶奶点样迎战啊？低胸咁啊？ 奶奶啊，奶奶就可能斯文啲啊， 斯文啲啊，唔系呢啲我纯粹讲下笑啫，搞下气氛啫。好啦，嗱，阿群姐有啲乜嘢祝福嘅说话要同阿欣讲翻声先啦。 都祝佢哋系百年好合啦，永结同心啦， 系、 甜甜蜜蜜，咁啊幸福快乐啦。 系，哇，你都好锡佢，特登打个电话嚟大电波嗰度将祝福咧先送出去先。 系，有冇见过另外一半啊？佢嘅另外阿欣另外一半啊？ 有，成日都见 嘅， 成日都见嘅，饮晒茶咁 啊。即系 family 嘅家庭聚会， 饮晒屋噶咯。 哇，咁你佢点样叫你噶？即系你个辈分系点样噶？ 叫我做舅母， 舅母系啊，喂，舅母咁你要饮茶喎，系嘛吓？ 系啊系啊， 哇，战争啊， 系啊，真系开心啊， 谂起都开心喎、呢个， 即系饮个新抱茶靓过周秀娜系咪？ 咁正啊， 系啊， 梗系啦， 梗系啦，咁 啊，祝你成家人都开开心心啦，以至听日咧，呢个婚宴入边咧都要玩得开心，因为其实过去嗰一两年疫情咧，好多朋友都少咗出席。 一齐重拣啊！ 系啊， 过去嗰几年， 但系依家又开始盛大翻啲啦，起码廿围起跳啦，咁啊有啲再夸张啲，五十围啊、六十围都，即系我系随住放宽咧，即系都好开心啊，好热闹嘅一个画面出现咗咯，啱唔啱啊，群姐？ 系啊，系啊，系啊， 系、 都摆翻廿零 位 咁咯， 哇，基本咯廿零位，最紧要大家影多啲相啊，叫做饮多杯吓，咁啊今日咧带嚟呢首作品咧都系好 sweet 嘅，亦都系即系上年咧2023年咧好多朋友咧 wedding 嘅时候都会用呢首作品啦吓、就系冯允谦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啊，咁啊送晒俾所有即系近排结婚嘅朋友仔啦，参与婚礼嘅朋友仔啦，都可以叫做弥漫住呢个咧幸福嘅气氛。咁啊，多谢你电话喎， 所有嘅新人都幸福快乐。 好嘅， 系啊， 好嘅， 多谢你， 拜拜， 拜拜，群姐， 拜。 是有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冠冕，亦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 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定成好结局，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局，相信幸福，坦道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基本上每一年咧都会有一两首咧呢啲叫做流行曲啦， 嘅歌 系俾 婚宴必用， 婚宴必用啦。咁啊，对上好似Jason 陈柏宇又有霸气情歌啦， 有、 跟住林奕康又有佢嘅爱情啊嘅歌啦，跟住再数就周柏豪啦，我的宣言啦咁样，呢啲都系即系好经常会出现喺婚宴入边咧，即系可能签完字之后，跟住恭喜阿白生白太嘅时候咧，跟住就会响起嘅一啲流行曲。咁当然啦，如果西方啲啊 Ed Sheeran 啦特别多，系呢啲作品啦。咁啊，总之祝福啦，每一对嘅新人都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去茶餐厅或者西餐厅，有阵时都会嗌一个 set 啦，佢就会问你要咩汤啊，红汤定白汤啊咁样。系啦，通常我都会嗌红汤。你哋呢？ 我都系，我都中意饮红汤多啲嘅。 红汤啊， 我觉得咧白汤咧有阵时第一好多时候都唔够浓味啊。第二咧，即系。有啲渣啲嘅茶餐廳啦，得兩粒粟米啦，一粒肉咁樣。 我係反而覺得有陣時候有啲渣啲嘅位咧，即係特別以前讀書年代咧，一嗌白湯我都好擔心嘅，因為 通常都係會仲 係啊，又或者佢嗰個罐頭仲有啲嘢都未煮勻嘅，仲有啲舊舊嘢喺度。 我都試過同一間餐廳咧，我哋每一日去每一次去食咧，款白湯都係唔同樣嘅咯，即係佢我真係唔知道啊。咁雖然佢哋紅湯都唔同噶啦，咁但係起碼純粹係啲蔬菜唔同啫。 系啊，蔬菜煮出嚟， 咁都起码我觉得，好似都有啲嘢食下咁样。 系啊，有啲嘢嚼下咁样，除咗蔬菜之外，你即系红汤都系其实罗宋汤啦。 系啊， 罗宋汤有啲牛，有啲味咁样，咁 好饮嘅， 感觉 系啦，好饮啲啦， 好饮嘅。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同埋咧， 羅宋湯咧，其實有陣時候我自己其中有一個食法就係、是、佢茶餐廳好多時候都會上個麵包噶嘛。 哦， 係 喎、 哦。個麵包我中意點落去嗰個羅宋湯嗰度。 咦？但係點麵包好似真係白湯啱啲啊！即係我自己覺得。 係嘛？我都紅湯點我都覺得係好食嘅。 好食嘅都好食， 係啦，都好食嘅。咁呢個 其實如果可以廢除白湯咧。跟住用蘑菇汤去代替咧， 咁、 哦、 又 好 好 多、 哦。 其实我想同啲茶餐厅业界人士成日都研究啊，即系唔好净系得红同埋白啊，系咪先？咁、白又唔好听咁啊，可能红啡咁样啊。即系其实我几中意饮蘑菇汤嘅， 蘑菇汤又好饮、 啊。而蘑菇汤咧个出事率系相对低啲噶嘛。咁我哋梗系想 safe 啲噶啦， 好似系，可能系咪个蘑菇佢要再煮得匀啲咧？ 嗱，我又 基本上都 可能佢可能都系用罐头定点噶， 可以用罐头开嘅。咁啊，如果佢哋餐厅都系自己平时攞开嗰啲罐头品牌啦，咁但系你话忌廉蘑菇汤，其实你想再做得好少少嗱，佢虽然譬如我当佢罗宋汤。佢都係一定係有啲譬如或者有啲鋪頭啦，佢都係加少少茄膏落去，未必用罐頭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蘑菇湯嘅話咧，好多時候你真係最簡單，你買啲現成嘅忌廉，其實你蘑菇。你除咗罐頭之外，你額外再揾啲蘑菇抌落去咧、 啊， 人哋已經覺得你有心啊！ 出嚟喎，有心到蘑菇殺咗佢切片，切走個頂啫嘛。除非你蘑菇落咗冬菇啦，咁 sorry， 我就同你 咁就太精彩啦。 講聲 sorry 啦，係啊， 蘑菇其實連埋個頂咧都可以抌埋落去， 係咪啊？ 係啊， 都好食，都好食， 都可以 食噶，係蘑菇頂、冬菇頂都係。 總之我就少少嘅。建议啦，咁啊，即系 蘑菇汤呢个唔错，呢、這个建议、 啊、蘑菇汤我觉得几好噶。 系啊，蘑菇汤如果再落啲胡椒上去咧，哇，我觉得到香口得嚟。系、 okay 哦、啊，呢、這个冬天饮咧都相当之好啊吓。咁啊，但系睇下佢哋会唔会加啦。好，咁啊，今日咧就讲呢个罗宋汤啦。咁啊，罗宋汤咧，我自己有阵时喺屋企咧，我都中意煮嘅。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我小朋友咧，佢都好中意羅宋湯，咁啊特別佢哋多菜啦。我小朋友中意食菜多，我中意食肉嘅，咁所以羅宋湯咁多菜，但係少肉又可以俾佢慢慢嗒到嗰個肉。 好搞笑，男仔好少中意食肉，即係中意食菜多，中意食肉 嘅 喎。 都有嘅，但係真係唔多咯。我都有問過營養師嘅，佢話係都有小朋友會中意食菜多，中意食肉嘅咁樣。咁我屋企兩位小朋友都係中意食菜多啲嘅， 同我一樣啊。係，我細個都係唔食肉嗰啲嚟嘅。 你而家食得多唔多肉啊？你而家？ 多翻啲， 但都系偏菜噶嘛，你都 即系有菜会开心好多。 系啦，咁啊食菜其实啲菜系健康嘅，咁啊只要均衡饮食，其实都冇乜所谓。好啦，咁如果你话罗宋汤嘅话咧，我小朋友都好中意，因为多菜，而且中间有肉啦咁样。 系 咁煮嘅过程入边咧，其实都有阵时佢哋都可以参与嘅，例如系洗菜啦，呢啲嘅步骤你都可以交俾佢哋啦。同埋小朋友咧，佢觉得罗宋汤咧系好野味嘅。而且我會攞呢個羅宋湯去點麵包噶嘛，其實佢哋羅宋湯有陣時候你煮翻熱少少，佢哋會同飯一齊去食嘅，佢哋都好中意咁樣去度食嘅，因為佢哋中意茄汁啊、茄番茄呢啲味道啊，即係譬如佢哋食薯條，佢哋中好多茄汁嘅，因為呢啲味道咧係小朋友好喜愛嘅。咁、如果你話我想整，一个罗宋汤嘅，咁个步骤大致系点咧？咁你当然系罗宋汤，你要准备定啲牛肋骨啦，咁啊啲牛肉啊咁样，你搵啲靓少少嘅，其实系特别系有翻啲肥膏嘅，呢个真系要有翻啲肥膏。 但系嗰个小白你讲咗一个好practical 嘅亮点，就系、是、你用牛肋骨去煮，咁梗系浓味好多，好正。但系咧。我都试过咧煮呢、這个叫做杂菜汤啦，或者即系头先你讲嗰个煮法啦，好多油啊， 系啊， 喺最后嘅时候搞到哇，即系嗰层 要 系咁撇油咧、 啊， 你要点处理咧？我想问 撇油咧，其实都有啲好，我就避免唔到，因为罗宋汤我都中意佢嗰个肥啲，嗰、那个香口啊。咁、但系油咧就面层嗰浸咧，其实你要撇油咧，咁当然有啲器皿专嚟撇油嘅，咁唔使话仲攞个汤喺度慢慢滗啦。咁、你一滗其实成层油咧就出嚟，又或者。你攞个汤壳，你攞个汤壳，然后入边放好多冰，放好多冰之后，你个汤即系最好攞嗰啲金属嗰啲汤壳啦。跟住你就喺上面咧，就好似一个帽咁样吸落去咧。跟住啲油咧就好快脆会 凝固咗， 就黐咗喺嗰个汤壳嗰度。你拎翻出嚟咧，咁你就好似一个凝固咗嘅汤壳。嗰、那個油啊，個樣個帽咧，你就一掹掹佢出嚟咧，咁亦都係一個好快脆撇油嘅方法嚟嘅。但係因為你羅宋湯冇咗油香嘅話咧，我就覺得太寡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我好怕油嘅，咁你就要揾啲牛肉啦，就少。 肥高嗰啲部分啦、嗯。好，咁你就揾呢一個嘅我就會揾牛肋骨啦。咁放喺個鍋嗰度咧，就中大火咧就煎，煎到佢咧就變咗顏色。咁牛肉變咗顏色，大家知咩色啦？咁、 嗯、 變咗色之後咧，咁你都可以喺拎上嚟備用先。跟住就準備咧，就譬如番茄啦、洋葱啦、芹菜啦、紅蘿蔔啦、薯仔，薯仔都切粒， 嗯、 因為唔切粒你太大嚿咧，有陣時嗰、那個。个汤入面呢你唔嗰啲仲有啲生薯仔嘅感觉啲瘦仔就好唔鍾意嘅。咁、我就鍾意切細粒啲。反而佢可以令到个汤呢因为个薯仔都会溶啊。咁所以佢有一种呢好似沙嘅感觉呢其实呢一个口感我都觉得喺罗宋汤嚟讲呢係几好啊。 嗯、 好咁另外亦都可以准备定啲菜啦。咁菜亦都将佢切返一粒粒啦最好。咁、 嗯、 你可以有啲朋友鍾意甚至乎我落牛油去到炒香佢炒香啲菜嘅部分嘅。 哇，咁就非常之肥美啊！ 系啊，肥美啊！咁你炒到咁上下嘅时候，亦都要准备定啊，落少少盐啦，亦都要落少少胡椒粉啦，同埋茄酱。咁、茄酱落适量啦。咁因为大家高 即系有啲色啫，嗰、那个茄酱系我嚟 茄酱 令到个汤有啲颜色， 有颜色同埋个味道真系争好远嘅。你单纯落番茄咧，其实佢做唔到嗰个罗宋汤咁香， 浓啲噶嘛， 浓好多啊，浓好多啊。咁同埋有阵时候我自己试过揾一啲特别。嘅茄膏咧，去將佢抌落去個羅宋湯嗰度，你發覺原來每一次用唔同牌子或者唔同質感嘅茄膏、茄醬咧，佢可以令到個湯咧真係完全唔同味。咁、呢個大家可以咧喺煮多幾次羅宋湯就試一試。 嗯、 好啦，咁然後你就再將頭先嗰個牛肉咧就抌埋落去啦，咁啊抌埋落再炒多陣，然後就加水啦。你想有幾結身或者有想幾水嘅水感嘅話咧，就喺呢個時候就做決定。咁你倒咗落去之後咧，就最好就細火。就煮佢咧就45分鐘至到60分鐘，咁、你嗰個味咧就一定係好香口嘅。咁、小朋友大人咧都可以喺呢啲天嘅時候就飲一個好熱辣辣而且好香口嘅羅宋湯咁啊正啦！ 我的享樂時代。 突然間想補充翻咧，今朝早未幾日之前未喺度講嘛，個天係咩顏色嘅、 啊？ 哇！我終於揾到啦，喺2024年嘅流行顏色叫做柔和土啊！ 柔和土，哦、今期流行就係、是、流行呢個柔和土，係 啦， 呢個 Pantone 嘅， 係啊，即係同天上面嗰個顏色係一樣噶、哦。我尋日見到， 佢真係有啲似我哋食嗰啲土喎， 係啊係啊， 土嗰隻顏色喎， 係 同埋係舒服㗎，佢呢一種 係啊舒服啊， 係啊咁就講話 都幾甜喎、 啊， 其實。 都系想提醒我哋放慢下脚步啊，关心下其他人啊，咁而且嗰种感觉好柔和噶嘛，所以而家多咗好多衫咧，都最近出多咗呢只色， 柔和土色系嘛？ 系啊，真系、 柔和土 系啦，可能女性我自己男士咁就真系少啲见。 柔和土如果去到做波鞋咧，其实几靓佢呢只颜色 系， 咦又 OK 系咪啊？ 可以啊， 几靓， 男仔都可以着， 男仔都 carry 到啊，因为呢、這个 系啊，咁点解我咁样讲？是因为我突然间想起我个 friend 最近整嗰条片，亦都系，但系帮佢宣传添，变咗。 你唔好讲边个 friend 咯， 好唔都系 DJ 嚟嘅，都系二台嘅咁样啦。阿 Mika 啊咁样，佢就出咗条片教大家点样着呢一只色嘅衫咁样咯，系啦。咁另外亦都可以讲下呢一个韩国嘅色彩测试， 系 嗱，最近咧我亦都好有兴趣试嘅，我睇咗好多条片啦，就喺度讲话嗱，你知道咧，即系佢会不断摆啲布喺你自己身上面嘅，咁就会有个色彩分析师 真嘅布啊。 吓、 啊，真嘅布定系？ 系真嘅布。如果你系实际去嗰间色彩分析工作室嘅话，咁、你就坐喺度啦，咁佢就会不断俾啲布你，咁就睇下，如果块布衬喺你块面上面嘅时候，你嘅究竟你系精神啲啊，会显得你个人系会唔会再瘦啲啊？ 哦、 你个人会 sharp 啲啦、啊，咁就可以睇到，原来咧可能你一路都以为自己啱黑色嘅，最后发现咦唔系。原来我可能啱红色噶， 哦， 系啦，咁但系咧呢啲普遍咧都好贵嘅，即系香港都有得做嘅，但我见到好似一次都要1000多蚊咁样， 系啊， 咁我就觉得贵啦，咁当然有啲替代版本嘅，而家系有 app 嘅， 哦， 但系我硬系咧就觉得。爭咁啲嘅， 但係 app 係韓文嚟噶嘛？ 係啦，係韓文，即係佢比較出名嗰個 app 係韓文嚟嘅，亦都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難咧係我自己都有時唔係好辨別到隻色擺喺我度咧，係即係叫靚啲定冇咁靚咁樣。咁、相信大家都可以試一下，我覺得第一步可以試一下個 app 先嘅，都可以揾到適合你嘅顏色。